自古以来，神秘事物不断都冲击住人类文明每一个角落，解释唔到，却又似有还无嘅故事，永远都引人入胜。究竟越嚟越多神秘现象嘅发生，代表住啲咩呢？今晚就等我哋一齐启动神秘学研究档案。收听 MJ 十三，成日都系唔记得讲嗰句嘅，系欢迎收听同埋收睇 MJ 十三，我系你嘅节目主持卓飞。今日咧，即系镜头上又好似见到我一个，其实我前面仲有另外一个嘉宾喺度。咁但系咧，点解呢个嘉宾要背向镜头，又唔可以望镜头咧？呢个咧就系一件好重要嘅一位证人，所以点解佢一定要隐藏？你阵间你听到佢嗰啲声音咧，系经过特别处理嗰啲咧。咁係認唔到佢把聲嘅，咁但係呢都要有個人坐喺度俾大家知道真係有呢個人喺度嘅。咁點解呢？咁介紹下賣下廣告先。如果有邊位朋友呢係有買小弟嗰本呢本咁嘅劣作啦，咁卓飛 .UFO 呢，咁其實入面有個故事，即係唔係故事，即係入面有一位主人翁，就是香，可能是第一个香港，我要讲可能啊，即是你知好官腔啊，有啲嘢要是香港第一个有记录落嚟被外星人老拐过嘅一位事主，咁就是马小姐。咁其实马小姐呢就坐喺我而家前面啦，咁就同啲观众打个招呼先，你唔好拧转面咯， 大家唔会，大家好， 可以挥下手都 OK 嘅，其实 挥下手，未见到你的手， 挥下手都 OK 嘅，咁啊见到你的手又唔使惊到咁嘅。 有 啲担心，唔使担心嘅。咁我哋都会做啲 effect make sure 冇人可以认得到你啦。咁嗱，咁啊，马小姐系边位咧？可能有啲听众啱啱新即系听 MJ 十三嘅咧，咁就未知啦。因为反正其实旧嗰啲集数咧都仲系喺原网台嗰个 server 嗰度。咁啊，而家 MJ 十三呢个网站咧，就好多旧嘅集数都一路慢慢 up， 即系 update 翻落去。咁但系都未 update 晒啦。咁逐个 update， 所以变有啲新听嘅听众咧，就可能未听过马小姐嘅故仔嘅，咁所以咧就俾我容许我哋喺度用少少时间啦，咁就介绍翻个故事啦。咁如果大家知嘅话，都可以当系即系叫做咩温故知新啊， 可以咁 讲，即系听翻啦。嗱，咁其实 remind 翻啦吓，咁其实个故仔就系、是、即系我上年啦吓，咁我就喺度写紧一本书，就谂住同 UFO 有关。咁但係一路開頭寫嘅時候都冇乜頭緒，即係雖然同原本另一間出版社嘅編輯都傾咗一段時間，咁但係就好似即係寫一本咁嘅書，好似好無謂咁樣，因為嗰啲資料好多都係外國都有㗎啦。咁就喺三月嘅時候呢，應該係三月囉， 我冇記 三月呢，咁就收到呢位小姐嘅 email 啦。咁個 email 呢就好似係好緊急，即係好緊急嘅，咁就其實你係希望轉發俾我嘅揾人。咁就你，因为你 send 咗去网台啦，咁跟住就搵人转发俾我咁样，咁我就收到你嘅 email 之后咧，咁你就好紧急嘅，即系好惊咁样啦。 当时好惊嘅， 咁然之后就即系想求助啊，就系话因为你即系你净系话可能就见到有闪光，当时个 email 我记得就系讲有闪光，咁啊希望我就好惊同埋断片咁样。 系啦，同埋见到所有嘢都扭曲咗。 系鱼眼镜咁样扭曲咗， 个时空扭曲咗。 系嘛，咁佢就好惊咁样 send 俾我，咁开头都以为呢个人都系傻嘅一个啦，可能傻人谂多咗，咁我就 anyway 我都回个 email 啦，咁我就系你留低个联络电话啦咁。咁不出所料咧，三分鐘之內咧，個聯絡咗就回翻嚟。我即係呢個，我想證實一下嘅。阿馬小姐，係，我想證實一下嘅。你究竟係當時真係喺部電腦面前等緊人回啊，定係點樣嘅咧？ 我真係等緊你回， 即係等緊人即刻回你咁、 啊、 樣。 係啊，我真係等，我覺得係會回咯。 嚇、 啊！ 你当时是很惊的，其实 好惊，但我冇办法，我不知道去边个求助，唔通我报警咩？但我觉得报警系即系，我觉得系唔会有人相信咯。咁我就喺即系 send 完 email 俾你之后咧，我就喺度等。但系我即系当时嘅谂法，我梗系希望你可以尽快回复我啦。咁、但系我等咗一阵，又喺度谂，可能佢都未必会咁快回嘅，因为可能都忙嘅咁样。但系是但啦，都坐喺度等啦，咁样上下网咁样咯，就系、咁。 咁但系个心当时好惊噶，上网都唔知道做乜嘢。 诶，唔知噶，乱咁 kick 噶啫嘛。咁跟住就系好快，你就已经大马嚟。咁我其实嗰一刻系，哎呀，好啦，即系可以即系问我想问嘅嘢， 系 即系同埋可以讲俾人听我发生一啲咁嘅事。因为喺当时嗰一刻系惊嘅，就系话惊我系咪俾人老怪咧？会唔会系捉咗之后会有危险咧？会唔会翻唔到嚟咧？或者系会唔会自己精神错乱咧？我咪黐咗线，即系当时有好多唔同嘅情绪喺里边，亦都谂咗好多嘢吓。咁嗰一刻系真系好惊，因为从未发生过呢啲事噶嘛。 从来未发生过， 系未发生过。 你系好肯定，你系好肯定啦。即系我正如我都要问多一次啦吓。即系书入边都写咗，嗱我都问多次，即系你系肯定唔系食咗药或者系迷幻药或者系饮咗酒咁样？ 冇冇，因为我系唔中意食药嘅，因为食药对我嚟讲，我觉得个副作用好大。 系 咁，譬如就算我食伤风药啊，食嗰啲咩发咸素啊乜嘢，我都买啲儿童嗰啲食嘅。因为我觉得系食药系觉得好辛苦。 OK， 咁。所以當時你係好明顯地知道當嗰晚嗰、那個即係睇到嗰啲嘢啊，或者嗰啲影像啊，嗰啲係好真實，即係從來未發生過嘅。 未發生過，因為其實我係黑埋眼、擘大眼，係連續三次，而個腦嗰陣時係當時係清醒，係不停諗緊，我係咪視網膜有問題？即係係咪我自己？ 隻眼有問題， 係啊！隻視覺無端端有問題，係咪咩？即係譬如可能咩視網膜脫落啊、神經系統影響啊，即係有諗過呢啲嘢嘅。 係， 所以我亦都喺當時，除咗係眯埋眼、擘大眼，仲有嘅，跟住再捽捽眼，亦都有捽眼去睇清楚，亦都試過眯埋一陣，平靜自己。喂，係咪真係睇到幻覺啊？通常好多時會。匿埋一阵再开翻眼，好多时譬如电视睇到都会消失噶啦，冇事噶啦。 但系仲喺度， 都仲喺度，因为系其实系三次咁多。 即系你所谓其实就系你嗰个影像嗰啲扭曲咗啊， 系啦系啦， 即系 distort 咗啊，咁样嗰个影像就一路都喺度， 喺度，直到我断片之前都喺度、 都喺度。 系啦，同埋即系因为我匿埋嘅时候，佢系打一啲片段入我脑度啦，咁即系我见到譬如有太空船啦、有军人啦、一啲好奇怪嘅，即系唔知咩嚟嘅嘢。 所以当时你就系好惊， 惊真系好惊，因为你冇谂过系会突然间有嘢系喺你个脑里边睇到一啲影像，就直头即系幻灯片咁塞落你个脑度。但系打开嘅时候就系冇，因为打开嘅时候我系望紧吓，点解啲嘢扭曲晒？系啦，就系、咁。 咁但系你点解会？想你当时如果正常一个人即突然间看到这样的东西，应该第一件事就是通知身边的人啊，或者是通知可能男朋友啊，报警啊。 我没有，因为那时候是很夜的、即我记得应该是11点12点， 11点12点又不是很夜， 但我已经睡了觉了。 哦，即你应该是睡了觉的。 是不是我家人睡了觉？ 你家人睡了觉， 是的，所以我就没有吵醒家人。咁同埋自己驚呀，你會諗咦死呀，咪自己精神有問題咩事呢，啲嘢幻覺嘅咁樣。即係咪撞鬼都有咁嘅諗。 有咁諗嘅。 係啦，會有咁諗。因為當時嗰一刻係會有好多好多，因為你驚好多嘢會 突然間湧出嚟。 係呀，個諗法好多會突然間出現囉。 係 啦，咁嗰陣時諗嘅就係死到依家喐唔喐到呀。又 即係以為俾鬼俾鬼砸呀。 係咪我即係。唔喐得咧咁，我試過第二隻手係喐 喐到嘅，喐到嘅， 喐到嘅。但係我好驚，我唔敢喐。 係啦。呢個係第一次發生咁樣睇到咁嘅嘢。 係第一次。 咁但係你好似之前都講話喺屋企都見過一啲類似一啲不明飛行物體 嘅嘢喺个天空上高出现过噶嘛？ 系啊，嗰一次就系、是、我唔记得系，应该系一啲平常嘅日子啦。你话星期几啊？我唔记得咗，应该系星期一、二、三是打日嘅、 嗯， 就系、是、一个好平常嘅朝头早啦。咁、 嗯、 啊，大约我记得好似系十点、十一点咁上下啦。咁啱啱起身啦，咁、 嗯、 啊一起身行出房门口就揿着个电视。有普通人的生活就在睇， 唔系普通人的生活一起身就翻工。 嗰阵时我冇做嘢。 哦，你冇做嘢嘅、啊、，OK、嗯。 咁咧就喺度睇睇电视啦。咁睇睇下电视，突然间睇咗半钟头到啦，我觉得咁跟住，然后见到咦好光喎、啊，出边个窗射咗好光出嚟。咦咩咁光啊？仲光过太阳咧？嗰日其实好好天嘅。咁、嗯、我就喺好奇心驱使下边咧，就走埋去个窗嗰度望咗出去。咁、 嗯、 喺个窗出边，我见到好大块嘅好似铝板咁嘅嘢啦。咁跟住我，咦，做咩咁大块铝板喺出边？咁我见到佢其实系悬挂喺个空中，咁就系平行四边形。咁跟住佢就会有一啲轻微嘅扭曲，就系、是、向前向后扭曲咁样。咁跟住喺嗰个角位，佢有光打落嚟，咁啊射落我度啦。咁跟住我就开始惊、 嗯， 咦，咩嚟噶？新嘅軍用品定係咩啊？咁樣即係開頭就諗會唔會出邊有地盤，咁但係我睇過係冇嘅。咁、 嗯、 開始就喺度諗，咦、哎？會啲軍方嗰啲咩機啊？我哋回歸咗嘅咯喎，係咪周圍影下？又覺得唔係喎。 點解你會第一件事諗係啲軍方嗰啲機嘅？你唔係第一件事諗 UFO 嘅？ 冇諗啊，因為我又唔即係其實我都知 UFO 呢啲嘢。但是就没想过在实际生活上有这些。很正常你会想是不是一些新型的飞行器啊，军方那些东西啊，我们香港现在即是转了主权啊，会不会是他们那些侦察东西啊，看看那些人平时搞什么那 么 high tech。 是啦，即是那么 high tech 啊， 都不会看你啦，是不 是？不知道呢，那我觉得喂不会看我的、啊。那跟着他第二下光打下来、 嗯、 我就开始怕、 嗯、 即是我怕究竟是为什么他会射落我的呢，咁我就好自然嘅情況下，我係踎低，咁跟住就匿埋，咁跟住匿埋之後咧，就趌個頭出去望，佢依然睇到喎。咁、 嗯、 我話死啦，佢唔走嘅。 屋企冇人喺度當時。 冇人得我個。咁咩嚟㗎咁樣？跟住然後我都繼續匿喺度。咦，不如等佢走啦咁樣。跟住就匿咗一陣。咁又個人又好奇喎。咁跟住繼續咁樣再裝出去啦。咁啊裝一裝，唔見咗啦。 嗯， 但当我再行，即系起翻身坐翻个 sofa 嘅时候，我发觉已经系下昼三点，系两三点嚟嘅。 嗯，但系严格嚟讲，其实你当时匿咗，你感觉到系几分钟嘅啫嘛？ 系几分钟嘅啫，好、 嗯、 短时间，我谂唔过三分钟。 咁、嗯、但系你嗰段时间由朝早十一点几 系。 因为我记得你讲好似十一点几， 十点几系啊，咁上下我记得系做紧神庵女嘅，我睇紧杨过啦， 系 黄晓明做嘅。 啊 ，OK， 咁就系嗰个时间起身到你三点几，即系晏昼， 系 成段时间屋企都冇人喺度， 冇人嘅，因为我家姐翻咗工， 系啦。哦，你同你家姐一齐住， 系啦， 系啦， 咁就系两个人嘅。 吓，咁佢翻咗工， 系啊，咁就得我喺度。 咁佢翻嚟，你有冇同佢讲过呢样嘢？ 冇。冇，我自己都好惊，但系惊得嚟，我又喺度谂，都唔好理啦，边度理咁多啊？即系个人有少少嗰啲叫咩？即系唔好谂啦，可能幻觉嚟嘅啫，即系自己呃自己啊，开始。 你以往嘅都系一个你形容或者你形容自己以往系一个普通人， 好普通， 即系你有啲咩 翻工 放工，有啲咩嗜好咁样啊？ 看书、看电影、听歌、都是一些普通人的东西。 普通人的、即是你觉得自己跟一个普通的香港的女士没什么分别的。 没什么分别的。其实就可能男仔一些、即不是太喜欢这些女仔的东西，即不化妆不成，但很普通一个人。 嗯 啊、我也都没说特别很喜好一些神秘事物的。即会看，即是好奇心会看咯、即可能想咦这么奇怪是什么呀，即会留下的，但就不是沉迷，一点都不沉迷。 嗯、 有时候我会看到一些譬如比较奇怪的东西，我会害怕的、大部分人一样都有时候很奇怪的东西，很恐怖，会觉得恐怖的。 嗯， 是那类咯。 嗯， 所以即係唔存在，即係又唔係話一啲好沉迷鍾意 UFO 嘅資料啊，睇科幻片啊，外星人啊，阴谋论啊，即系嗰啲直头系唔中意嘅，本身即系冇乜特别， 冇特别嘅，同埋嗰阵时都唔知啊，即系基本上会有一般人所有嘅见解，即系见又知道有 UFO， 但系譬如阴谋论啊，譬如嗰啲古灵精怪嘢啊，啲咩心灵嗰啲嘢，全部都冇， 即系唔睇嘅， 唔睇唔知道，即系好普通，反而咧就会去睇下啲咩咩心灵鸡汤嗰啲 啦，即系嗰啲一般 系啊咩爱情问题啊，咁嗰啲咪会睇下咯，同自己有关咩工作嗰啲咁会睇 吓，其他就嗰啲唔会理， 系啊好普通。 咁你成件事好啦，经历咗嗰段即系先前就系去咗冇咗几个钟头啦，我哋叫 missing time 啦。咁其实当时你都唔好谂佢啦，就当冇事。 系啊，成日都以为系冇嘢嘅，可能而家系幻觉嘅啫， 或者睇错钟 吓，或者睇错钟，或者搞乱咗，惊得滞。咁又有谂过就系话，好多人都会见到 UFO 噶啦，即系后期当然会谂啦，即系坐翻喺 sofa 之后三点零四点嗰阵先喺度谂咯，就喺度话，嗰啲会唔会 UFO 咧？咁跟住然后就上网睇啦，咁啊好，就发现咗，好多人都见到 UFO 啊。冇嘢噶，见到咪见到咯，见完之后都冇嘢噶，咁样，冇，所以就觉得可能咁啱见到啫，亦都冇好冇即系会惊，但系就冇话系惊恐嗰只。 你见到嗰块铁板喺上高飞，冇声， 冇声，好静。 除咗冇声之外，有冇啲咩特别奇怪嘅感觉？例如毛管冻啊， 冇， 冇嘅。 系啊，冇啊，即系乜都冇噶。 总之就同一块同一块吊咗喺上高嘅铁板冇分别，只不过你上高冇起重机，冇嘢， 冇 吊住佢。 咁嗰块铁板就唔发光嘅，就系一啲比较瓦式嘅铁板嚟，即系一啲金属，纯粹系金属，但系就唔系光亮金属。咁其实除咗佢发光之外，因为好光吸引到我之后，其实都冇特别。 咁直至到几耐之后先发生嗰个你瞓觉睇嘢？ 半年后 哦，即系铁板之后半年， 系啊， 就出现过嗰个 瞓觉 嗰件事啦， 系啦，突然间就 好惊啦， 扭曲啦，咁即系话个时空喺度扭曲，我就开始惊。 咁你第二朝早一醒咗，其实都系瞓喺张床度噶嘛？ 系啊，就即刻跳落嚟啊，系喺张床，因为我瞓上架床啊嘛，咁我就即刻落床啦，咁就好慌张。其实我谂我家姐系知嘅，即系咦条友做咩缩缩地，做咩突然间一跳落嚟就？即系死 email 乜都唔理咁，但系佢又唔系好理我嘅，因为即系你普通正常人，咁屋企人嗰啲你做咩去唔理噶啦？咁你又唔系话出街玩完之后翻嚟慌慌张张，你喺屋企瞓觉啫，咁所以冇乜理。 咁跟住好啦，你当时打嚟电话嘅时候话喊晒啦， 系啊惊，因为真系好 惊，直接甚至譬如我哋之后都揾咗譬如你同阿。即系我个朋友阿 Stan 啦，咁系坐埋一齐，咁大家都倾过啦。咁其实你都喊晒噶， 惊啊！ 即系你第一次电话喊晒，跟住我记得好似讲咗两三个钟头，我同你 系啊， 好似两三个钟头。 系啊，因为你同我做问卷啦， 系 啦，跟住我亦都要问你问题啦，因为我好惊嘛，问你死咗点算啊？我第二晚会唔会又系咁啊？咁样，我记得我不停问你一个问题，我系咪黐咗线？我系不停问你，我系咪黐咗线？我系咪精神有问题？我系咪要去睇心理医生或者精神科？咁我记得你同我讲啊，你唔系，你冇咁紧张。跟住你同我做问卷测试，同埋安慰下我咁样。 好啦，咁跟住直至到约咗阿 Stan 啦，咁大家坐低倾咗啦，咁其实嗰次你都喊噶，你都。我记得你都讲到喊嘅，因为嗰次你都系好惊，都仲好惊噶嘛，好似相隔咗成，即系都成 一个月 噶啦，跟住就同阿 Sam 坐埋倾，咁你嗰个月点过咧？ 惊啊！ 晚晚都惊啊！ 其实唔系嘅，其实喺嗰件事即系之后咧，其实我系夜晚都仲有咁嘅情况发生噶嘛。 哦，即系我仲有之后仲有 嘅。你记唔记得你打个电话俾我问我，系咪亦都有 send email 俾你话？我在夜晚看到一些片段， 还 有看到有時候自己在一個黑房裏面，或者是看到我又感覺到肚痛那些，跟住我很擔心是被人搞嘛，跟住之後我咪 不是被人搞的意思是 什麼？是被即是 外星人 搞，即系唔知佢唔知道在我的身體裏面做啲乜， 系做咗實驗，唔是被人搞。 咁即系我唔知道是那些點。 唔系，我哋嘅观众有阵时会谂错咗。 唔系，其实我都担心 的。哦，你都担心噶？ 因为我有睇，即系由嗰一日开始之后，我亦都有上网去睇一个咁嘅情况，即系 咦，系咪 俾人 捣鬼啊？系啊， 我亦都问过你，我系咪俾人捣鬼嘅？咁亦都有睇一啲咁嘅资料，咁、知道喺网上边佢哋会讲话，会捉啲女人去整大你嘅肚啊，生混血嗰啲。B B 啊咁樣， 所以你就好擔心啊。係 啦，咁因為佢哋都真係放過一啲嘢落我個肚度。 唔係，但係當時你係未知噶嘛，係嘛？ 唔知啊，咁所以成日咪好驚咯。跟住我咪成日即係直頭係我 send email 俾你話俾你聽，我真係食唔到飯啊！即係好驚嘅，真係好擔心。同埋我瞓唔到，其實唔係瞓唔到，而係驚到瞓唔到。即係我係 唔敢瞓。 同埋就係成日喺度諗，哎呀唔好。夜晚最好唔好嚟啦！我唔想瞓，我唔想瞓。咁咪好多時我係 壓力好大。 有壓力，咁咪叫自己唔好瞓。 即係驚瞓就佢又會嚟。 係啦，驚一瞓就會嚟。咁其實係會嚟嘅，因為之後嗰幾日都有呢啲嘢。咁我亦都有 send email 俾你，但係就唔係話今日佢嚟咗，咁啊第二日又嚟，係隔咗一兩日啦，跟住又再嚟。再嚟咯，或者系我觉得佢哋未必系真系嚟捉你走嘅，或者系可能喺意识上面系抽你走啦。因为其实喺当中发生好多嘢，譬如我又见到佢哋有一啲着咗一啲好似太空衣咁嘅小型机械人啦，咁佢哋嚟掹过我只手，即系想带我走。咁我亦都。 即是就是那段去到那段时间中间那段时间。 即是一路以来不停地样。咁呢就是说想捉我走。跟住我就好怕就说唔好啦。可唔可以下次先去呀。咁我记得那一日呢我是喊住就打电话俾 Stan。Stan 话根本都冇捉你呀，你唔使怕呀。都有伤有量呀。 OK。咁好啦，咁直至到其实因为点解咧？嗰本书出咗之后咧，咁其实到而家都好多，即系过去啊，即系好多朋友都不断喺度问好多嘅问题啊，咁样即系有，甚至有好多人都觉得，除非你个人又唔公开得，又唔可以公开佢名，又唔公开个姓名，又唔会公开个样咁样，咁你即系求其你写都得噶啦，即系你老作一个古仔出嚟都得噶啦，咁样，咁所以点解今集要揾你？找个背脊得住人，因为即系俾人知道系真系有一个咁嘅人喺度啦吓，咁啊马小姐喺度，咁好啦，咁啊经历咗头一段时间啦，咁直至到去到即系后期啦，差唔多讲紧接近都差唔多三四个月，就去到揾阿莎姐做催眠啦， 系啊系啊， 系啦，咁其实当时你系好担心噶嘛，去做催眠噶嘛，系嘛？ 哇，担心，因为其实我都你话想同我做催眠嘅时候，我亦都。好擔心啦，一來都驚，咦自己會唔會真係 驚咩咧？ 會驚啊！嗱，因為我未吹過眠啊，咁又驚自己，咦又上網睇資料咯喎，即係咁我都好，因為係自己喺自己身上發生嘅嘢，所以我會想知道多一啲嘅資料咯。因為我記得我同阿，好似你哋同我講話，點解你咁驚啫？咁我亦都同你講，因為唔知道，所以好驚。因为乜都唔知嘛，咁所以后屘我发觉就系，不如你自己可能揾多啲资料，咁你会知道会系点啦，或者会睇下人哋啲嘢，会知道应该点做或者点样，但系可能上到网嘅时候，可能都冇乜人话俾你听，你俾人捉，即系俾人 at 之后，你应该点做？冇噶，我发觉揾唔到呢啲资料，咁但系催眠嗰度我有上网睇过啦，咁有啲。网就会讲，如果一个即系催眠嘅时候，如果你系一个唔合格催眠师，或者系有啲人可能佢真系本身有精神病嘅，系会诱发出嚟噶嘛。 即系你讲，如果你本身 系啦系啦，就诱发会真系变咗精神病，或者系可能你催眠嘅时候，你唔会知道你自己。吹咗啲乜嘢出嚟噶嘛？可能你接受唔到嗰啲畫面之後咧，你可能會好大鑊噶嘛。即係可能你啲心智會散。即係我睇到嘅係咁。 即係可能你突然間見到一啲唔想見到或者好恐怖嘅嘢。 好恐怖嘅嘢，你會崩潰。咁所以喺嗰陣時候我係好驚嘅。咁但係後屘我同我男朋友 傾過，嗰陣時我仲有我男朋友未係老公啦，咁啊傾過呢個問題，咁佢就因為我亦都嗰陣時同佢分手，因為佢都接受唔到，喂你係咪黐線㗎？諗埋 唔係即係呢個係即係催眠之後㗎啦， 係啦係啦， 催眠之後，咁但係你去催眠嘅時候嗰 part 講講埋嗰 part 先， 係 係，你跳得太快咧。我啊明白你讲啲嘢，啲观众会唔明 白。咁就咁啊喺度惊呢啲咁样，即系话会唔会到时精神崩溃啊嗰啲咁样。 咁好啦，嗱，催眠嘅过程入边，即系我写得好详细一本书喺度啦，逐句逆逆到我死咁滞啦，逆到我瞓咗几转咁滞啦，嗰度好长。催眠嘅时候见到晒你入去飞船入边见到嘅情景啦，发现咗点解个肚会痛啦，发现咗那班外星人或者那班物种的样子是怎样呢，这些的催眠翻出来的资料是不是你先前全部都不记得的？ 没的，那我讲回就是 完全没有记忆的， 就是我讲回，因为刚才突然跳了，我跳了很远，因为我到最后我的想法就是为什么我肯接受催眠，我要知道我是不是真的有这样的事发生， 是 还是我自己有问题， 是 所以我就说不要理了，死就死了、去催眠啊，跟着你也都跟我说不用担心这个是合格的样，所以就接受了催眠，在那段时间即大家都知道过程是怎 样、 跟着就在我催眠里面见到的东西呢，我是从未见过的、还有其实催眠带给我是有后遗症、即是后遗症就是、原来我看到我从来未知的嘢，即其实是恐怖的。 但是你会不会觉得 那个阶段我觉得恐怖？ 你是本人呢，正如你就先前讲过一种感觉，就是你证实不到俾我睇你是不是口渴，即你明白我口渴，而家我可能好口渴、但是都是得我讲嘅，因为观众或者是你是 feel 唔到的嘛，即我自己 feel 到。你自己本人你自己 feel 到的，你觉得那个催眠你睇返晒嘅所有影像，包括你被带上飞碟上高的过程啊，包括你在飞碟里面瞓喺度，有个箱砸住你个，即系有个仪器或者一个盒形嘅嘢，即系摆喺你个肚上高啊，包括你见到嗰啲飞碟里面嘅状况啊，或者系个控制杆啊，即系所谓个控制台啊，个屏幕睇到嘅嘢啊，呢啲咁样嘅资料，你睇到嘅呢啲咁嘅资料，你觉得系纯粹系你自己幻想出嚟啊，定系？你是肯定未见过，但是肯定是实情的来的、即是你会很清晰的嘛，即是例如 其实你说清晰、 即是你会清晰知道这些是真真正正在你身上发生过的东西、 是真实的、因为其实为什么呢，因为其实你会自己知道你所看到的东西是你有没有曾经见过，譬如可能你发梦见过一个地方，可能你到真实去到那个地方的时候你会认得的嘛，但是我在那个催眠时候出现那些景况呢，我是从未见过，就算在电影的科幻片或者其他东西我都没看过， 但是你又很感觉到那个感觉是我是真的发生过这件事， 是因为其实有一个是我举的手那里呢， 是 那那个其实我是有一次是突然间我的手是痛了三日的，那个情况我是完全不知道为什么， 因 此就无端端痛了三日，整个礼拜那款啦， 跟 着后来催眠才知道为什么我的手会痛了三日、 原来因为你举高了， 他吊起我，是的，那所以我就后来知道，就是那一刻他告诉我听，就是这个我可以印证到就是真的。 好了，你而家嘅 level 咧，我要形容俾观众听，你而家嘅 level 咧，就同我旧年识嘅马小姐嘅 level 咧，就完全唔同噶啦。因为你而家睇嗰啲嘢咧，就系、是、amazingly complicated 啊，即系极 extremely complicated， 即系既疯狂地又呢、這个，即系我唔识形容，总之系好极端嘅嘢嚟嘅。你睇嗰啲资料，有冇可能？我纯粹问你一个问题，有冇可能？是你本身肌肉有问题，或者是工作的时候或者不小心扭亲而痛了三日、然后在个脑里面 create 返呢个古仔，是被外星人吊起了隻手，所以会有这个这样的痛楚呢？ 咁 create 又不会 create 外星人嘅，即是很多东西 create 嘅，我觉得即是如果你要这样计， 因為我亦都喺當中，我亦都有參考過啲書，即係譬如走去特登走去睇弗洛伊德嗰啲夢的解釋啊，係咪自己有壓力啊？係咪啲乜嘢啊？點解會係咪啲咩替代啊？夢境嗰啲反射替代啊，咁嗰啲古靈精怪嘢。但我覺得係，因為其實我睇。即我哋尋求呢啲資料嘅時候，佢 大佬你睇 Sigmund Freud 嗰啲書， 會覺得佢哋弗洛伊德話俾我聽嘅就係，你通常喺你夢境裏邊嗰個替代，通常都會係喺你日常生活裏邊發生嘅。即可能會奇怪啲，但係都唔會係你唔接觸嘅嘢咯。即可能會有好天方夜談嘅。 即可能你就會諗翻喺你工作嘅時候扭親隻手。即系谂翻你等巴士或者搭巴士挫亲只手，就唔会谂到外星人。 你怼到你老细，你好憎你老细咁样，但系你唔会俾系外星人。 系 咁，所以就会觉得。 而且你本身亦都唔系特别喜好呢样嘢添。 唔系特别喜好。 OK， 嗱，我哋呢一 part 我已经觉得，即系观众都应该呆呆地嘅，因为都即系真系有个真身彩度啦。我哋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 MG 十三。剔咗一个好长嘅 break， 跟住倾咗好多偈之后咧，咁啊翻嚟第二节嘅 MJ 十三啊，咁啊呢节其实俾多个心理准备啲听众朋友啦，因为除咗揾阿马小姐上嚟，就系可以即系等大家知道真系有呢个人啦，唔系我脑作出嚟噶啦，真系有呢位人士喺度，亦都真系亲身经历过一啲你哋可能觉得匪夷所思嘅一啲经历啦。咁除咗佢喺度之外咧，其实。讲呢件事之后呢，跟住落嚟佢讲嗰啲资料呢，其实有啲係相当之深奥。 咁又唔係深奥嘅，但係可能係会比较。 未必个个明啊。 接受得到。 係啦，可能你要听一次，可能你唔明白就要听第二次，或者就听第三次你先会明白。所以我预料今集嘅点击率呢都应该唔会低。 唔 会低。每人听三次咁样都应该先至会明 白。可能即系当我哋 黐线嘅，都唔奇嘅，已经大班人当我哋黐线，所以咧我又觉得 OK 冇问题。好啦，嗱咁啊，开始就去嗰、那个跟住落嚟嗰啲嘢啦吓。咁啊点咧？好啦，而家咧就经历咗成件事啦，你见过 UFO 啦，见过外星人啦，即 sorry， 你上过飞碟啦，或者你当呢个系真发生或者假发生都好啦。咁你催眠完咗啦，咁其实。我知道你催眠完咗之后有一段时间，其实你都同你嗰阵时嘅男朋友系分开咗。咁其实个分开嘅原因系咩？嗱，因为点解咧？嗰本书就写到你完咗个催眠啦。咁其实咧系坊间好多人，其实好多人，我差唔多到而家少咗啦。咁但系啱啱出呢本书嘅时候，其实差唔多系每一日都收到有 email 就系问阿马小姐而家嘅状况系点。咁你隔咗而家都差唔多大成年啦，吓而家十月啦，我本书十二月出嘅，旧年，咁你都接近一年啦。咁其实你而家中间又经历过啲咩？同你嘅男朋友系分开咗，咁系因为佢惊得滞系咪？ 咁我唔知啊，即系佢又冇好实在咁话俾我听啊，我惊啊，我闪啊咁，我又冇咁讲过，但系嗰阵时系好明显，系好似。会觉得我是 short 的，即同埋我有跟他说我有这样的情况，或者他知道他不是陪我上来做催眠的，那他也都会，即他有取笑我的，即他会笑我，你真的搞到这么大啊，还想我做催眠啊，不闻不问这样，那我觉得他也初头对我是不闻不问的嘛，即是告诉他我很害怕这些事发生， 他不理的嘛， 他不理。他覺得我是幻想力豐富啊，疏疏地啊咁樣，咁可能即係佢唔明白，但係可能到最後你哋佢見到我真係做催眠啦，我又真係有呢咁嘅事發生啦，咁我又覺得 佢就驚啦， 係啦，即係我諗佢未必係驚嘅，可能佢亦都可能如果當調翻個立場去睇，可能佢未必接受到，或者就算接受到都要諗諗啦，咁當然可能佢有一個。 大家一个空白的时期，就是说喂，不如不要一起自行，就看看怎样了。那可能他也要想很多东西嘛，我不知道他想什么，当然我也都没问他。咁我依家问翻佢嘅时候，佢梗系唔认啊，冇嘢冇嘢，嗰阵时啊考试啫，咁样问啦，咁样工作啫，咁样，咁但系我觉得，冇问题嘅， 唔需要追究落去， 唔需要追究咯。咁其实我都好多谢佢嘅，到最后依家系佢支持我嘅，因为即系其实可能对住我都好辛苦，因为可能突然间我就会喺屋企癫起上嚟。 例如癫起上嚟系咩？你好似就系先前讲过，同我喺电话讲过，就系夜晚黑突然间无时无刻会。 譬如我有阵时入咗去瞓觉啦，入咗房瞓觉，咁我可能我男朋友或者老公啦，依家咁就去喺度喺房自己做嘢，咁我瞓瞓下觉，我突然间有高频声啊，咁可能跟住会有嗰啲。影響即係有圖片睇啊，或者佢哋會俾一啲嗰啲叫咩？點講？即係好暈啊！即係佢哋會打啲 信息， 但係嗰啲信息係一啲光影喺你個腦裏面啊，即係一啲幻化光影。咁我知道佢哋嚟揾我，咁我就會有陣時好驚唔扎醒咯。咁有陣時， 即係你嘅意思係，就算而家隔咗咁耐啦，而家其實佢哋都係有嚟接觸嘅。 係啦，係啦。咁但係咧有陣時。有陣時候我會起身，即係直頭係擘開隻眼。當我擘開隻眼嘅時候，我見到又係嗰啲魚眼鏡效果， 即係周圍跌 曬。所有嘢都已經係彎曲曬啊！個地無端拱起啊啲咁，咁我就會好驚咯。咁啊出去個廳嗰度，喂，真係睇到，喂，唔係幻覺喎，我喺廳周圍走都仲係咁喎。咁我就會問我男朋友，即係問我老公，喂，你睇唔睇到？佢冇反應。咁跟住我直頭開門。走出街，咁跟住睇，咦，街又冇事喎，咁我好放心嘅。咁跟住當我閂埋門，喂，我依然見到係彎曲曬，我開始驚，我喊，我就喺屋企喊。咁佢都唔知咩事喎，但係佢，我見到佢個面色係驚嘅，但係佢 feel 唔到或者佢睇唔到啦。咁佢咪話，冇嘢㗎，你唔好諗啦，快啲瞓啦咁樣。 你喺嗰刻有冇懷疑過自己係精神病？其實？到即隔咗咁耐啦，做过咩测试啊？ 有， 我又上过去讲过你嘅 report， 其实你都仲有怀疑自己系咪精神病？ 吹完片之后系嗰排好唔开心啦，因为知道一啲咁嘅实际情况。咁跟住之后咧，都未有谂系精神病。跟住之后喺我清醒嘅时间下，直头我走出屋嘅时候咧，咪闩埋门之后又见到屋企又系鱼眼镜咁样效果嘅时候，我又觉得自己系黐咗线嘅。跟住直头系嗰几日连续之后咧，我系癫嘅，即系情绪好唔稳定，因为我觉得我可能有问题。点解我老公乜都 feel 唔到，但系我见到系咁样，但系出到街系冇嘢，翻到屋又系咁咧。咁跟住之后就系我会知道原来。是其实即是他们给他的信息，我是我他们是给那个不同的维度给你看。即是我那间屋的时候的磁场是不同的。 这个信息是他们 project 到你的脑上告诉你。 是。即是他们会给他的资讯你。但我不是即刻知道有很多东西都。因为原来即可能我的即人脑可能是在这一方面比较迟钝，你未必可能你收到一些信息，但你好像类似 DVD 机你 play 不到，可能有一段时间，因为他们给的是能量，你要 去消化或者 去慢慢再释放出来，类似这样。咁嗰陣時可能你唔知道，咁嗰陣時佢哋俾咗好強嘅能量，我係大發脾氣嘅，就好似人哋嗰啲抑鬱症嗰啲咧 嚇 嚇。咁我老公又喂你係咪抑鬱症啊？做咩屋企癲曬又喊又食？因為嗰陣時其實好辛苦，我驚自己係黐。咁但係後屘佢話翻俾我聽，即係佢哋喺夢裏邊俾翻啲意識我，咁佢話翻俾聽呢啲唔係。呢啲係你嘅能量，我哋俾咗個，即係唔好話講到咁 vivo 啦，即係佢哋有啲信息塞咗俾你，咁其實你接收信息嘅時候，係一啲能量喺你身體裏邊。當你嘅能量，你正常人唔會有咁多能量噶嘛，咁你就會有個內反射作用出嚟， 咁你就會影響你嘅情緒，影響你嘅生理，或者嗰、那個即係你啲係結構嘅，即係可能你心情會 差咗，或者影響到 嚇、啊，即係你會控制自己，控制唔到自己嘅情緒。 嗯。 咁跟住我就好驚，咁跟住會問一啲問題啊，喺心裏邊諗啦，譬如就係話。咁點啊？我係咪黐啊？咁樣跟住佢哋會俾翻一啲資訊啦。咁你打 即刻俾嘅？ 有時係即刻，有時係到夜晚，唔一定冇一個時刻噶。咁俾翻資訊嚟，佢叫我去大自然、 嗯。 原來大自然係可以接收你嘅能量。 嗯， 係。 嗯， 咁咯。咁我就會發覺原來 點樣叫做可以接收你嘅能量，即係將你呢啲唔好嘅能量會吸走。 係啊，因為其實我哋嘅 咁你有冇去大自然啦？跟住 有，我去海邊坐 嚇、 啊，就譬如去啲海邊啊，啲森即係唔好話森林啦，啲公園啊，咁樣你去唞咯。 嗯， 咁我記得我係我同我男朋友講你自己行下先啦，我一定要喺度坐一陣。咁當你坐一陣，你就會平靜落嚟啦。咁可能其實你喺所有嘅我哋依家所有嘅空間裏面都有好多嘅能量嘅，即係當然啦，譬如無線電嗰啲 信號 啦，或者你本身石頭裏面有能量啊，樣嘢都有能量啊，即係行雷閃電又有能量啊，嗰啲即係其實又有好多嘅。咁所以你其實係會大家有一個互動喺度。 嗯。 咁可能你身上有能量。 佢會帶走俾個呢啲新嘅你咁樣 咯，帶走係抵消，係咯， 嗯， 即係你嘅能量俾佢，會變翻啲能量。即係點解人會去到大自然會好舒服咧？唔借個能量場嘅關係咯。即係譬如你去到桑拿，其實可能你同嗰個人唔好熟噶，但係你見到個個都喊嘅，你會覺得好傷心。 嗯， 即係 影響到， 係啦， 嗰個 vibration 影響到你個 frequency， 會影響到就係。 啲听众而家嘅可能拗晒头，即系完全唔明白我哋讲乜嘢。即系虽然我系明白你讲乜嘢，甚至其实讲真，我系相信你讲嘅嘢啦。咁但系当然我要企一个角度去，唔可以一面倒。我觉得你讲嘅嘢系，就系、是、大家真系咁样话。即系我都要俾翻个，我都成日都话，我希望个节目系令到多啲听众听完呢个节目之后系去谂嘢嘅。而不是听了就信，我成日都是讲这件事，所以我一样都会站在一个位置去质疑你。那其实苏花去到现在，你有没有去过真的尝试去求诊过一些譬如精神科或者是一些医护人员跟他谈，即是看我是不是真的痴线呢？ 有 没 有、啊、 你没有试过？ 没试过、 嗯、 但是我又不觉得是真的黐線啦，可能黐線係自己唔會唔覺自己黐線、 嗯， 但係我又覺得我又冇影響到生活喎，我好正常喎、啊。 即係你工作係，但係你而家都要請假，你唔翻工。 因為佢有陣時，我真係有陣時好辛苦，因為工作有壓力，咁跟住然後我瞓唔到覺啊，因為成日俾信息我啊，俾到勁，咁有陣時又無時無刻又要有心電感應啦，咁跟住又有陣時逼我睇書啦，咁跟住變咗我就。好辛苦，精神狀態、 嗯。你以前的生活就是一個普通的香港的一個女仔，即係煲劇啊，睇《神雕俠侶》嗰啲啦。咁啊，冇問題嘅，但係唔係話即係一個好特別的一個嗜好。咁但係你而家睇緊嘅書係咩書？例如你而家最近睇過嘅書係咩書？ 我依家聽達賴喇嘛。 係。 依家聽達賴喇嘛，因為其實會睇一啲情緒控制嘅書啊。 係。 咁以前啊睇。即係佢哋要俾你好多方面嘅知識啦，當然你要了解咗你嘅地球先啦。咁啊，由一開始啊睇天文學啦，睇到咧烏天黑地啊睇，即係佢我唔知點解我要睇。 你意思係話佢要你睇？ 係，佢會即係你根本乜都傾唔到啊！上網。 嗯，咁例如。淨係 傾到嗰啲嘢睇嘅咋？即係佢會好多 distortion 嘅影響 即係令到你淨係 click 到嗰啲嘢去睇。 係啊，死！我都覺得哇，係咪咁邪啊？咁樣。係。但係即係又唔可以，我又唔知係咪應該咁講，即係我覺得係咁啫嚇。即係可能我唔知係，我都自己解釋唔到。 嗯。 咁就總言之，我 click 第二個頻道，佢唔俾你睇啦。 嗯。 就唔係停咗，就唔知係乜嘅。總言之，睇天文嗰啲嘢咧就 好順利嘅， 好順利嘅，好順暢。 一撳就出㗎。係 啦，仲要唔會有任何阻礙。 系， 好流畅。 总之你睇其他唔好关重要嘅嘢，又一系又轻机， 系唔系轻机咧就收唔到 因为烟就唔好， 又 话 唔吸力 啊， 个网咁样，咁你唔好解释呢啲，我都唔 识，次次都系咁， 好多时系咁。咁我有阵时连睇电视都衰到咧，就系、是、譬如我睇电视啦，咁跟住就，譬如喂，我梗系想睇啲卡通片，因为我中意睇卡通片，笑下，佢唔俾你睇啊，但系都要你 唔俾你睇意思， 系咁傻咯。睇唔到咯，斬嚟斬去啊，有。 總之睇得好冇癮啊，就算有都斷下斷下，窒下窒下 咁。死人唔睇啊，咁撳第二台，邊個台收得好啲啊？咁樣，咁啊又睇嗰啲咩 Discovery Channel 啊 ，UFO 啊，跟住咩 Edison K 啊，我睇呢啲。咁我話一定睇唔到。 其實好慘。好惨噶喎，呢啲咁样吓，啲名系唔想睇嗰套戏，系都要系咁播啲文艺片俾我睇，好闷噶。 咁其实依家好啲啊，以前唔识嘅，以前有咁啊，死啦咁睇啦咁啊，依家知道讲数啦。 哦，可以讲数。 可以讲数，我迟啲先啊，我应承佢先。 系，咁系 OK 嘅。 OK， 佢俾你睇。 咁你谂完之后，佢就即刻畅顺翻俾你睇卡通片嘅。 会好啲啊。但如果你 好似鬼故咁样，我咧讲到好， 我有阵时都觉得你边 讲俾人哋听，系咪人哋会信？冇人会信你啦，系咪？你先生信唔信咧？ 唔信，但系佢有阵时好惊讶嘅。 佢唔信，但系佢亲眼睇到。 佢好惊讶吓，即系试过有一次就系明珠台做紧一啲片集嘅，咁跟住一路都系咁，好即系唔得啊！即系个台点都收唔到，跟住啊。哎、我好想睇电视，你俾我睇电视啊！我好辛苦啊，娱乐下都得啩咁样。 即刻系睇到。 系啦，咁跟住我有阵时候会同我老公讲佢唔好信，但系佢又会望一望，真系得。 嗯。 吓，咁我唔知佢点谂啦。有阵时候可能佢都惊，因为有阵时佢见到我字唔字。 嗯。 或者我突然间有阵时行下街，我会好唔舒服，嗯、因为可能佢会打嗰啲心灵感应揾我，但我又冇办法可以即刻。可以收到咧，跟住我會覺得好頭痛。 咁如果佢打啲心電感應俾你嘅時候，其實你會有咩感覺？ 首先係個心好甜，甜得好緊要，係個心感受咗先嘅。跟住你會覺得有一啲壓力壓住你嘅心臟。跟住你會開始頭痛。就係咁。 頭痛之後咧？ 頭痛咁你咪要去放鬆自己去 feel 嗰啲信息咯。咁跟住如果你可以放鬆到嘅時候咧。你会有第二个思想塞入嚟嘅， 嗯， 系啊，但你会知道，初初我都会喺度谂啊，究竟呢啲思想系我自己谂嘅，即系有啲人讲咩高我啊啲， 即系你都好理性尝试去解释下嗰件事。 嗰啲思想系我嗰啲思想啦，自己嗰啲有啲嘢， 即系 New Age 系啦嘅解说咁样。 解说啦，定系精神分裂咧？咁样你自己都会谂噶嘛？咁我发觉，咦，唔系我啲思想我。同埋嗰啲思想唔系一啲好奇怪的思想， 例如咧，具体啲 都系一啲正面嘅思想咯。譬如佢会咁样，即系佢会打啲信息话俾你听，佢会有啲嘢佢会话俾你听。譬如可能你谂紧一样嘢，谂紧，譬如你喺街见到有啲嘢，哇乜啲人咁样搞到个地，即系搞到啲嘢地方污糟邋遢啊！又話即係影響到環保啊嗰啲咁樣，咁你會有第二個信息入嚟，就係會話俾你聽可以點樣解決呢啲問題咯。 即係你會睇到好多問題， 係啦， 同時間亦都佢會俾好多答案你。 咁有陣時有啲唔係你所諗嘅問題嘅，有陣時會係突然間佢會塞啲嘢落嚟俾你，話俾你聽依家有啲真係好奇怪。佢话俾你听，依家地球增加紧呢个能量啊，即系接收紧呢啲能量啊。我哋个地球依家系要改变紧啊，啲磁场啲嘢。咁佢俾呢啲嘢你，咁我你唔会谂呢啲嘢噶，你唔会行下街突然间个脑会飙呢啲嘢。 系你最多行下街，咦只表几靓喎，系嘛？你或者想 或者睇车啦， 吓睇到个车几靓喎吓。 即或者睇车啊，过马路啊，小心啊，咁嗰啲，你唔会谂磁场能量噶嘛？咁你会知道呢啲嘢系佢会俾你咯。或者你见到可能有啲好奇怪嘅事，咁但系唔知点你会谂咗第二啲嘢，有啲学你话斋，有啲系好似解决方法嗰啲咁样咯。 吓。OK， 咁但系好 annoying 噶喎，其实。即你行下街，突然间。 所以我有阵时系，同埋你有阵时未必可以真系成日可以接收到嘅。 即系你有阵时会，可能我翻紧工啊嘛，翻紧工我唔可以谂第二啲嘢噶嘛。咁加上我工作，我系要好专心嘅。咁啊，有阵时就会个头劲痛咁样。咁啊，翻到屋企咁啊，唔得噶，要嗱临即刻瞓啊咁样。跟住就会，佢会俾翻啲图片你睇，俾翻啲意识你。 其实而家已经唔再需要直接成个人带上去老拐嚟 嘅，系嘛？我由一开始到今时今日，以前唔清楚。 即系初头就系有上过去啦，即系你催眠嘅时候，你都睇到自己。 其实我觉得佢未必系真系带你个人上去。 即系而家你讲，而家佢其实系抽你个 mind 上去，即系个意识上去。 系抽意识嘅，但系你话佢有冇抽过人上去？我觉得有。但系唔系。 因为你俾我睇过，你手上高有。 而家冇咗。 是啊，你的手上高有那个 抹， 那个抹啊嘛，有一粒嘢啊嘛， 就是呢度咯，呢个位置嘛， 吓， 但已经冇事了， 而家冇咗啦嘛，因为嗰阵时我仲记得你上嚟嘅时候，我影咗相，跟住印咗本书嗰度出现过噶嘛， 但系而家已经冇嘢啦， 系突然间冇咗， 冇咗好耐咯，我谂系圣诞节嗰阵时冇咗 嘅，哦，即系嗰阵时影完冇几耐就冇噶咯， 唔系，嗰阵时好似 啊圣诞节啊 ，OK， 影完一两个月后突然间冇咗，应该 我谂都三个月到啦，跟住后屘跟住又冇咗，但系我就喺只脚嗰度，我咪 send 个幅相俾你听，我有好多缺痕嘅， 嗰啲戒 戒咗落嚟，一起身我就戒到一脚都系嗰幅咧，好深嘅戒痕咧， 咁但系而家又冇事嘅， 系依家又冇事，咁我有嗰日有怀疑嘅就系、是。呢粒嘢系咪其实唔摆喺度，就摆喺我脚度咧咁样？但我冇可能无端端有一条好直嘅界喺你见过 啊！吓， 系啊，我都仲有幅相喺度，有个 界 喺度。咁但系我又冇乜所谓咯，又唔乜嘢嘅。咁我又同我老公讲过嘅，佢话喂，不如我哋去掹咗呢粒嘢出嚟啊！嗰阵时仲未消失嘅时候， 即系搜个粒。 系啦，跟住我话梗系唔掹啦，掹咗咪放第二个位，点搵啊？到时。咁我又周围戒咯，咁样。咁我又觉得冇乜问题嘅，但系又佢又好唔知又好怪，总之我就好怕接触磁石嘅，因为磁石令我好头痛。 即系任何而家即系任何磁石都系。 系，如果一嚿好厚嘅磁石，我就会下埋去我头痛。咁我又试过一次好得意，就系试过接触一次，有一个工作关系，有一个同事买咗。大嚿嘅磁石，咁跟住接触咗之后就个头好痛。咁我唔知系咪佢哋会影响磁石，会影响到个嗰粒嘢或者佢放喺你身上嘅嘢。咁而佢哋即刻知道咯。跟住即刻打心电咁样俾你。 令到你个肚个头好痛啦。即系好多信息涌入嚟。 系啊，即系又唔系信息涌入嚟啊，佢只叫你快啲走， 快啲走。 系啦，咁因为我觉得就系佢可能。呢啲嘢會影響，咁你又影響，可能個 身體有反應， 有反應，咁佢哋會知道。咁嚇就係咁。 嗱，我知道即係我哋成日喺電話度傾偈，其實佢定時定候都俾好多信息你啦。即系一有信息俾你，好多時候你都會 WhatsApp 俾我啊，咁樣啊，同埋即係電話有時會同我間唔中都會通過電話。佢哋俾你嘅信息，我陣間先講。咁但係而家仲有少少呢個空檔時間，你俾我問多兩個問題。其实去到而家，已经你都某程度上都习惯咗同佢哋接触噶啦。即系嗱，孤物论呢个系官腔啲去讲，孤物论呢个真系你同外星人而家有紧个接触，你收到佢哋嘅信息，定系纯粹当你系一个真系黐线嘅人，你一路自己谂，自己幻想呢啲嘢出嚟。嗱，因为观众唔知道我同你识咗咁耐，我嘅观察噶嘛。咁我用个中立嘅角度去睇，当你而家系黐线嘅，或者当你系真系接触过嘅一个 abductee 或者 contactee， 呢个接触对于你开头嚟讲你好惊，但系嚟到而家呢一刻，你觉得系惊啊，定系我庆幸同佢哋有接触过啊，定系有定冇都冇乜所谓啊，定系点样？即系你而家呢一刻你个感觉系点样啊？ 咁即其實有好多情況嘅，因為其實喺接觸當中，你話係咪真係我好完全可以樣都知道唔係噶，即係都係接收一啲嘢，但係就唔係咁完全嘅。咁其實有陣時都會混亂， 咁但係你話係咪？因為已經唔再驚，但係其實都因為喺實際上我真係冇乜損失嘅，即係我又唔會話。 但你冇得瞓喎，你又要争啲分手喎，又要 系啊， 系嘛，又要即系影响咗你好多你嘅生活啊，你嘅思想啊，咁其实都唔系话冇损失噶， 又唔过喎，因为其实点讲啊，佢哋俾咗，即系佢有一啲思想上嘅开阔嘅思想改变咗我，咁我又觉得喺呢啲，譬如话争啲分手嗰啲，我觉得可能系你去点样去。对呢件事点样睇，或者系点样去补救，即系唔系真系得两条路，有好多嘢有第三种诠释。 嗯， 咁、我又觉得佢令到我嗰个改变咗比较阔啲，即系睇嘢唔需要睇好坏啱错呢啲，其实冇乜关系，立场唔同所睇嘅嘢完全唔一样。 嗯， 点样为之啱啫？喺我立场，我觉得啱；喺你嘅立场，你觉得啱。但系点解唔可以大家喺即系大家唔同嘅立场里边，揾一个异中求同嘅嘢，可以一齐去做咧？冇啱错嘅。 你而家正话，你正话答我问题嘅时候，你谂紧呢个咁样嘅 process， 呢个 processing 紧呢一个咁嘅答案。 系。 你以前系咪会咁样谂？ 以前冇，以前我嘅人好绝对，我直头系即系好激烈嘅。 啱就啱，错就错。 你错就错，唔可以咁做又唔可以咁做，即系我系都好主观嘅一个人，主观到不得了。 嗯。 咁亦都有好多时候有，即系同佢哋接触咗之后，佢哋我同佢接触有好多方面嘅，即系我会知道原来自己有几差，即系几唔几嗰个主观方法，同埋自己真系好渺小，好多嘢都唔知道。譬如可能你会觉得是我觉得这样是这样的，但是可能其实不是这样，世界观不是这样，即也都不是只是得你人类一种，即不能这样看，即是你可能以为科学家这样讲这样讲这些东西是对的，其实有时候他们所讲的东西是你是了解的全部，也都有很多种的形式，有啲系完全系反科学嘅， 嗯， 系啊， 完全系反科学， 即系唔系佢哋所睇嘅嘢，系， 嗯， 系咁。 呢啲资料系佢哋俾你啊？ 佢哋俾嘅，书冇得睇，因为我当然我有后屘有睇啊，即系睇好大量嘅天文书，咩霍金啊嗰啲，系睇晒，睇呢啲时间啊、重力啊。 即系一天系我都唔会睇嘅书。 系啊，咁啊睇嗰个基本，你要明白嗰个物理嗰个知识啊。 嗯。 唔系佢哋俾完你睇，你都唔明。 嗯。 咁跟住。 好闷噶呢啲书。 其实闷嘅都。 吓、啊？好闷噶，但 系当你有咁嘅情况嘅时候，你要搞清楚自己身处嘅状况，咁你就会、因为有阵时佢会做一啲嘢令到你好好奇，咦？点解会咁样嘅咧？咁你就会。 主动咁 去寻找你嘅答案， 就冇咁闷啦。 系啦，咁跟住好啦，佢哋话咗俾你听，譬如啲时间点样扭曲嗰啲，喂，咁可能霍金嗰啲都有讲，咁但系佢哋， 但系你正常人系唔会睇噶嘛。 系，但系佢哋有啲当中里边系唔系咁样咯。 嗯。 咁但系依家个科学嗰个进步都好接近到，但系未系全部，因为其实有好多种形式。 嗯。 即系唔系你所谂咁单一， 唔系我谂啲听众朋友净系听到呢度咧，已经要唞一唞，佢哋要消化下，即系我都要消化下你所讲嗰啲嘢。即系虽然我明，即系中间 on and off 倾咗好多个电话，我都大约都会明你讲嘅嘢。但系我谂啲听众朋友第一次听你讲翻呢啲嘢咧，其实系要啲时间消化。我哋 take 一个 break 先，唞一唞一两分钟，转头翻嚟继续 MG 十三。翻嚟第三节嘅 MJ 十三，我深信咧已经有啲听众咧已经系瞓咗啊！ 会唔会熄机？ 瞓咗熄机讲粗口咁样都唔奇嘅，亦都有啲听众可能系听到津津乐道，即系 幾有趣喎。咁嗱，我想問你一個問題，你經歷咗咁多嘢啦，即係問多少少啦嚇。咁你而家睇到嘅係我哋呢個世界係點樣呢？即係好烏煙瘴氣。 其實係，我覺得烏煙瘴氣，即係其實唔係咁樣。 但係你知道咗好多好多唔應該知道嘅嘢，定係 有啲所謂嘅真相咯。嗯、即係佢話俾我聽，譬如好似其實呢個世界冇世界末日。 嗯，係冇世界末日， 係唔會有世界末日。 嗯， 呢啲係某一啲人去呃你。 嗯。 当你嘅价值观唔同咗，当你知道嗰个世界末日系唔会出现嘅时候、 嗯， 你会关心你自己住嘅地方， 嗯， 唔会系所有嘢都唔谂啦，诶、哎，用完就算啦，抌咗去啦，即系或者诶、哎，污染咗啦、嗯。但系当你如果嗰样嘢转变咗，哦，原来冇世界末日嘅，你嘅子孙或者之后嘅人都会继续喺呢个地球生存， 嗯， 你所睇嘅嘢都唔会唔同。 咁但系点解嗰个人嗱呢度当我而家嗱即系呢啲信息系佢哋俾你噶嘛？ 系。 咁即系好劲啊！呢集 M13 即系其实我系同紧一个外星人借你嘅身体嚟讲个信息咯。即系其实而家呢一刻录影紧呢一刻，佢都俾紧信息你噶嘛？系咪？而家唔系。 依家唔系，之前系。 之前系，正话我哋喺下低茶餐厅食嘢嗰阵时就 系。 系。系啦。咁即系其实而家呢啲信息都系佢俾你，佢我而家问你，你讲翻出嚟噶嘛？ 系。 咁即系呢啲系外星人嘅信息嚟噶啦，系咪咁 讲？一路以嚟佢俾我嘅信息。 咁我想问下啦，以你好辛苦噶，即系你生存喺一个充满阴谋，譬如就系讲话根本冇世界末日嘅， 嗯， 甚至你同我讲咗好多一啲控制嘅，譬如打机啊， 系， 你嘅生活习惯，你嘅价值观其实系我嚟 control 你，等你唔会再去关心呢个地球。 或者关心自己同 唔会再关心呢个同其他嘢嘅互动， 系 净系顾住你自己嘅啫，即系好自我中心嘅咁。 系咁你就唔会、这个文明唔 会进 步。 系啊，咁但系而家系发生紧噶嘛？你见而家啲人个个都系好自私噶嘛？ 系 好啦，咁你生存咗喺一个咁嘅世界度，但系你又即系你知道有一啲咁嘅唔好嘅嘢发生紧喺世界上高，但系你又生存喺其中间，你又改变唔到嗰件事。 嗯 咁其实系好辛苦喎，即系好，你明白我的意思嘛？即系你 失望咯、 啊，会好失望喎，你每一日都好失望， 会伤心。即系有时你会睇到一啲嘢，譬如可能电视见到，哎呀，乜啲人咁惨啊，应该又打仗啊，又用咩毒气啊啲咁、嗯、或者有啲控制嘅手段对人，即系各方面咧，经济啊， 嗯， 强权啊，嗰啲咁嘅嘢样都有咯，咁会觉得好。嗯好唔開心，咁亦都我同佢哋傾過，即係有問過呢啲問題。咁、 嗯、 佢，但係佢個法則係我唔可以，即係參與你，即係第你嘅維度嘅嘢，即係佢唔能夠插落嚟。 個法則係佢哋， 我哋嘅星球同你嘅星球係分開嘅、 嗯， 即係可以協助，但係唔係去幫你 去改變。 係啦，改變只可以靠翻你自己。 嗯。 因为是你们自己才可以改变到这样的 东 西、嗯、其实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有能力去改变这个社会、 嗯、 其实只不过是你的、那个那个观点、 嗯、 即是看东西的价值观、 嗯、 当你这个价值观改变的时候所看东西完全不一样我很伤心问他们他们说其实你不用想得那么复杂咯即是你只要你知道你有一个咁嘅价值观，你讲俾你身边嘅朋友听，咁或者系去发扬呢个信息，即系点解我要上嚟呢度 M13 讲呢样嘢嘅咁解？咁、嗯、其实每一个人都可以去改变， 嗯、 因为我哋生存喺一个互相依赖嘅社会里边、 嗯， 即系冇你冇人。有人整面包，你又冇面包食咁样。但系可能你整面包，你以为自己系好微不足道，但系其实你系改变紧呢个社会咯。一路每一个人做嘅嘢都有佢功用咯。 嗯， 即系令到大家可能更加方便。可能你整面包俾呢个人食，呢、這个人可以空出嚟嘅时间，譬如我系科学家嘅，我继续去研究一啲改进人类生活嘅嘢。其实每一个人都可以有，即系有个功用，有一个。方法，即系可能你会觉得，即系可能你做好少嘅嘢，但系其实你系可以推动紧。 嗯， 推动紧嘅社会改变紧，每个人都可以咯，亦都有呢个能力。问题就系话我嘅出发点喺边度咧？如果每个人都系为我好暴力嘅，即系我要破坏嘅，咁可能我会带俾你，你亦都会影响第二个。我对人自私，你又对人自私，咁个个世界嘅人都好自私。咁咪毁灭咯。如果你个个可能，当你知道咗呢个真相或者点样明白到，你可以个个都有呢个改变嘅，可能仲好少嘢都系可以改变紧。 咁你而家嚟到而家呢一刻啦，咁你行紧一个生活上高，你行紧一个咩嘅角色咧？ 个角色可能 即系你而家知道咗自己，哦，我知道咗一啲咁嘅资讯啦，或者一啲所谓嘅阴谋啦，或者大家都唔会去谂嘅嘢，或者大家都唔会睇嘅嘢嘅，你知道咗啦，你会唔会觉得自己啊，我而家特别优越啊，我特别系我同外星人有，当我同外星人有直接嘅联系啦，而家佢俾到信息我，系咪劲啲啦？咁样 冇，完全冇，我都系觉得毫无优越感。呢个只不过系我都系依然系一个普通人。但系只不过就系我要即系将个信息带俾大家，希望大家可以即系明白到个世界点样运作，即系点样大家可以继续即系进步文明啲，有呢个 concept。 但你而家呢啲说话，你有冇同平时同啲朋友讲？ 冇噶，都 讲咗，佢哋当你黐线噶嘛，系咪？ 其实基本上系冇得去讲，即系 佢哋唔会明， 佢哋亦都唔明，即系佢哋觉得，唉，世界系咁噶啦，即系呢样嘢系咁噶啦。咁可能亦都我亦都唔会话俾人听，我会同外星人有接触咯。因为我啲朋友未必接受得到，佢可能会觉得你黐线。咁但系可能。我会做嘅就系可能我会， 但系佢哋唔会，譬如即系间唔中都会自己倾开 UFO 啊嗰啲嘢嘅， 冇噶。 哦，嗰班佢哋班朋友，你班朋友系冇完全。 我试过同人讲，我见到 UFO 啊，咁佢哋已经唔接受，跟住唔同我玩，即系会觉得你黐线， 系 系啦，跟住会觉得诶，佢系咪精神有问题啊咁样？咁所以我就唔会讲俾人听，但系。会同人哋倾偈，可能人哋有一啲唔开心或者点样，会分析翻俾佢听，可能有第二个谂法或者点样。其实一啲优越都冇，只不过我会觉得就系话，你知道咗比较多嘅嘢，即系你知道一个实际真相嘅。 反而个真相仲会令到你好唔开心啊？ 会，但系佢哋会话俾我听，你应该点样去解决？譬如好似依家好多人都会觉得即系啲大陆人啊，即系好野蛮啊，又周街屙尿啊、屙屎啊咁样。咁其实有好多人会好 反感， 反感。咁但系其实可能你调翻个角度睇，喺佢哋嗰个情况或者佢哋嗰个 水准 系咁。咁但系点解你唔去？同佢解釋咧，因為你可以，譬如嗰邊有洗手間啊，或者循循善誘，可能佢未必會聽你講，但可能你同佢講多幾次，可能當佢冷靜落嚟，或者喺靜落嚟嘅時候會想，會諗哦，可能係，即係會去改變你，去提高佢嘅質素咯、啊，即係佢可能其實要包容啦、啊、好多嘢，咁即係變咗我依家嘅情況就係、是，可能你知道呢啲真相，但你冇辦法，咁你只可以去包容，去改變自己嘅。心境去谂咯，即系可能好多人成日都话，大陆赤化我哋啊，咁我哋点解唔可以将佢变绿咧？即系可以等佢脱离呢样嘢。即系一样啫嘛。 所以即系变咗，你而家个心境反而系平静过以前。 平静，以前可以好多嘢都会好嬲噶，即系可能见到好唔公平， 好偏激啊， 偏激。咁依家知道就系每个人有。嗰、那個程度唔一樣，即係譬如可能你喺非洲國家或者其他國家，咁可能美國或者英國其他國家啲水準會高過我哋，又亦都有低過我哋亦都有。咁樣點樣和平相處咧？就係、是、靠你哋人，大家人嘅互動咯。 嗱，問翻你一啲有趣啲嘅嘢啊！我記得你有一段時間咧，即係同我講過就係話，你望一望一個人。其实你已经望到佢系咪个即系个额头啊，有个有一个孔喺度，即系你睇到系有冇晶片或者即系 白啲讲，系有冇被老拐过？ 其实唔系老拐，系佢有一个印记喺个额头上面， 系一粒咁样噶嘛，系嘛？第一点咁样， 一个类似阴影， 系好清楚睇到嘅，即系有就有，冇就冇噶啦。 嗯， 但其他人睇唔睇到咧？ 点样其他人睇？ 即系譬如你举个例，我求其噏啦，当你搭地铁见到，哇，呢个靓仔几型喎，大佬，但系佢个额头有个印记。咁你会唔会侧边嗰啲人都见到？嗱，睇下佢额头有粒嘢啊！ 我睇唔到噶， 即系其他人睇唔到啊！ 睇唔到噶，但系我亦都唔系成日见到有咯。 咁但系有个印记系咩意思咧？ 我唔知喎，呢个真系我冇办法知道呢个印记系点样。佢俾咗一啲图片，即系又湿，即系整落我脑度啦，湿落你个脑度，就系见到好大量嘅晶片，系一个制造排晒喺度。咁跟住之后， 点样样嘅个晶片形容？ 好细粒，好细粒， 一个波咁啊，一粒米咁样。 好似我哋嗰啲 SIM 卡咁噶，即系最细嗰只 SIM 卡。 吓 吓，就好细粒，一块黑色嘅晶片。 系 就系咁，好大量。 就系摆入去我哋人个身体入边咁。 我谂未必一定呢度嘅，但系我见到嗰两个人喺呢度。 见到两个。 系啦，即系咁耐以嚟见过两个啫。 嗯。一男一女， 一个好老嘅四十几岁嘅叔，同埋一个 四十几岁就唔一定好老， 四十几五十 岁叔，四十几五十岁都唔一定系好老嘅， 咁 亦都未必一定系阿叔嘅， 佢个样好阿叔嘅， 哦，佢个样好阿叔， 咁另外一个咧就应该好似系啲卅零岁嘅中年女士，因为我想讲师奶嘅，但系都 卅零岁你讲中年女士，即系好多人接受唔到。OK， 曾几何时有一日，你 send 咗个口信俾我，话你见到我都有个晶片嘅。 系。 咁但系而家呢一刻，你见唔见到有咧？ 冇。 即系而家冇。但系你系见过有。 系。 但系解释唔到嗰粒晶片出现嘅，即系嗰个印记，即系出现嘅目的或者个原因系咩？ 解释唔到。 你唔知道。 我唔知道。其实 你有冇头先问佢哋咧？即系佢未必答你。 佢冇答我，佢冇实。 你有冇问过先？ 咦，呢个问题我冇答，我有问过，但系佢冇答我。 嗯， 我谂佢系，我唔知佢系咪一啲类似调查啲嘢啩？我估，即系我唔知呢个真系估嘅，即系会唔会佢系可能有啲想资讯咁样，即系收集我哋嘅资讯，即系等于我哋喺动物嗰度放啲晶片落去。收集的动物的生活模式，收集完跟住我拎走，我不知道是不是 这样，你估的， 我估的。 我想问你，你是不是很清晰地知道哪一些答案是他们给你，哪一些答案是你自己估，你是不是很清晰地分到的？ 分到的，因为他们给 肯定没有灰色地带，即死了，我都不知道是他给的还是我自己想的，即是没有的，很清晰地分到。 很清晰的，因为他们给图像你看的嘛，意识加图像啦，那意识加图像你看，或者是从一个思想塞入你那里，但是那些思想外来你不会无端端想这些东西，你会知道是这些，但是有时候我当然他塞完信息入你那里，你会自己思考的嘛，为什么我会想这些东西，跟着然后你自己就在那里想的时候，咁你会有啲即系谂下谂下就会通咗咯啲嘢，咁呢个就系佢嘅思想信息加埋你自己 思考。但系有啲就系佢直头俾晒信息你，你就好清晰噶啦。 有啲系好清晰，有啲唔清晰。 有啲唔清晰。 系啦，咁佢哋有好多时都要你。 多数咧？ 多数都清晰，即系因为睇图像，咁系清晰嘅，因为图像系好清晰嘅一回事咯。同埋意識係好清楚咯。 佢哋有冇叫你有冇啲預言式嘅嘢俾你？例如，即係舉個例，有冇一啲信息係啊馬小姐，你幫忙將呢啲信息帶出去啦？ 有，佢有叫過我帶出一啲信息。 例如咧，例如有啲咩？ 佢嘅 除咗你講過話呢個世界冇世界末日嘅， 係啦。 咁只不过是一个阴谋或者是一些的 control 令到你大家不懂得去珍惜个地球， 或者不会关心你的地球，你不会关心你跟人，他希望你，我想即有些人会希望你跟人没有互动，你没有互动过自己，譬如我想到一些东西我不跟人沟通的，我怎样进步呢？怎样可以大家不同想法里面一起 去找一个更好的方法呢、 嗯、 即是有某一些人有些控制手段，最好你们打机，最好你们不要大家聊天、 嗯、 各有各， 咁、嗯、 你哋咪一路系咁咯？ 咁其实即系一间大大嘅嗰啲公司 系啦 嘅运作，即系如果你班同事特别 friend 嘅，其实个老板会好惊噶嘛。 系啦系啦， 即系个老板系要做好多嘢分化，等你哋唔好咁 friend， 佢就容易控制你哋下低嘅人咁样噶嘛。 即系类似呢啲咁嘅办公室政治啦。如果你咁计就， 嗯，咁除咗呢一样咁嘅信息之外，仲有啲咩信息要你透过而家喺 MG 十三啦？透过支麦啦，要带出去俾听众，等佢哋去即系讲紧嗰班外星人啦。 其实信息好简单，其实佢亦都有同我讲过，佢话可能你讲完啲嘢，人哋会当你黐线，咁亦都未必有人会明白你讲嘅嘢。 嗯， 其实明唔明唔紧要，真系唔紧要。佢同我讲，你最紧要系俾一个 concept 佢哋，等佢哋知道呢一样嘢。譬如我告诉你，即是等于譬如你怎样为之安全，我告诉你，你可能都不会做。 什么叫安全？ 是的，是的，你可能都不会做，你依然是乱过马路、 嗯、 但你会知道自己做的这样是不安全的，你知道、嗯、知道自己是乱过马路、 嗯、 你要知道这个 concept 就可以了，你然后才可以慢慢去进步、嗯、因为 你不可以一次过突然间你会去改变，你只可以带出一些這個 concept 給人， 然後慢慢去改。 但是你現在所說的東西都是很 weak 的，就是我給你一個 concept， 但是具體一點說有什麼訊息，例如即起碼你說、哦、環保啊，這個都是其中一個訊息啦、 嗯、 但是譬如你就說、啊、這個世界沒有世界末日都是其中一種訊息，有沒有些具體一點的訊息呢？其實 具體的訊息， 即是我見你過去這段時間你經常都說，譬如間中你又 send 一個訊息給我，地球現在 upgrade 了，我哋要咩三日咩黑暗，其实又乜嘢嗰即嗰啲咁嘅意思啊？嗰啲 其实三日黑暗又唔系咁嘅， 即系讲紧旧年2012。 系啊，2012年其实好多人就话，我亦都问过一个问题，咦又话世界末日嘅，咁佢哋就话都听系冇世界末日啦。咁我又话会三日黑暗嘅，黑咗去边咁样？咁其实系可能佢哋嗰啲我唔知，即系嗰啲 psychic 通灵或者系一啲 connectee。咁其實每個人都有唔同嘅能力，咁但係你喺即係 get 呢個嗰個意識啊，同埋你又會有機會去 get 錯咗嘅。咁其實佢哋話俾我聽，嗰三日唔係話世界黑暗，而係叫你去休息。 嗯， 係啦，去接收大家嘅頻率嗰、那個類似調頻咁嘅嘢啦。 因为其实佢三日黑暗嗰件事就唔系 exactly 系， 即系咩三日平晒电啊，咩黑暗啊， 即系先前有讲过话，会三日睇唔到太阳啊咁样噶嘛，唔系咁嘅意思其实。 可能其实好多人觉得你时候好明啫咁样，咁其实我觉得即系你哋点谂，我冇办法可以控制。 你唔 care？ 我唔 care， 亦都唔 care， 即系我每个人都系一个个体，你中意点样谂都得。 嗯， 系啊，但系就想。带翻啲信息俾你， 即系你白啲讲就系我讲就讲咗啦， 系啦， 你信就信，你唔信就 收到啦。咁可能你亦都会 get 错咁样，但系其实冇乜所谓，我觉得。 你好鬼好鬼 MG 十三嘅啫，你讲嘢啫，你明就明啊，你唔明就算啦，即系嗰只咧。 即系冇办法噶，你可能叫佢明，可能佢都未，即系你等于同只动物讲你老虎讲你唔好食其他动物啦，但系可能佢都冇办法噶。因为他的生存模式是这 样、嗯、所以没有说就说了，你明白就明白了，自己 去想了。 是啊，但是其实可以，即是现在地球很多东西是改变的、 嗯、 即是频率那个磁场、 嗯、 很多东西都改变的，可能你会发觉有很多东西很不正常的发生的。 是啊， 是啊，即是可能你会、啊、可能有些东西有些人这么癫啊， 即我最近都發覺有啲 老豆老母又殺啊，咁 係啦，即呢啲就慘劇啲啦。即我其實我去到近年，即我唔知道係我諗多咗啊，即我都會咁諗嘅，我諗多咗啊，定係做節目做到癲咗，定係已經係傻咗咧？即係睇嘅嘢又主觀咗咧？其實我係發覺依家世界上高所發生緊嗰啲嘢咧，係其實諗深一層係好匪夷所思。 係啊。 即是你现在这个世界发生的事很匪夷所思， 还有现在发生的事是很快， 係 係啊，因為其實點解咧？我諗就係因為嗰、那個頻率唔同咗，咁其實會好多方面你會有啲即叫做 update 啊，即等於你等於 update 有啲新嘢 係啦，有啲新嘢你 update 嘅電腦，咁你舊嘅 version 你可能咦點解慢咗嘅咁樣，即你會係咁嘅情況一樣啫嘛。 嗯。咁但系你呢个信息系你自己谂啊，佢俾你啊，我都系问呢个问题，你自己谂出嚟啊，定系佢俾你啊，定系佢俾少少 hint 你，你自己估埋个答案出嚟？ 诶，唔系估嘅呢啲，而系佢俾完嘅信息你，即系因为可能我嘅谂法系其实改变咗嘅，好多方面都，即系嗰个观点啊，睇世界同埋睇翻你自己人。即系人啊、地球啊，各方面都唔同咗。 嗯。 咁变咗就系佢俾完嘅信息，你嘅思想已经系唔一样。咁所以可能你嘅谂法亦都会唔同。 嗯。 咁你会知道，原来好多嘢系会有牵连。 嗯。 即系所谓嘅啲类似蝴蝶效应咧，即系可能我呢度咁样 影响好远， 系啦，影响好远。 即系搭上搭上搭咁样啦。問多一啲問題啊！即係你而家呢件事，可能你係喺香港，即係逐啲講啊！你第一單啦，第一單有記錄咗落嚟啦嚇。我又同你做催眠啦，有記錄咗落嚟啦。咁今個訪問啦，同埋都出過一啲即係書啊咁樣。咁當然咧，其實我有問過其他人，我話喂，其實香港有件一件咁樣嘅案件，其實都幾匪夷所思嘅。即係我會。对我来讲是 too good to be true 的，即是哇大佬，你做一个节目一个主持，你是主要都是讲一些 UFO 的东西或者一些阴谋论的东西，那么巧给你遇到有一个女士会很相信你，将她的个案将她的故事将她所有东西打出来，而又不怕我会说你痴线， 嗯 ,ok, 我有权觉得是 short 的这个女人这样的嘛，是不是，即系我亦都喺书度，我都承认，我开始都觉得你系咪有问题，然之后先至尝试接触你嘅。咁所以你会相信将呢啲资料俾晒我。咁但系你冇，其实系好惨嘅，因为你系独自一个人去面对晒呢段时间嘅压力。虽然你而家已经系即系冇咁惊啦，第二件事即系放低咗睇开咗，但其实你都系有压力噶嘛，你都仲有压力，无端端譬如你举个例，你去紧饮嘅时候，突然间睇嘅全部变鱼眼镜，咁点咧？即系你会有啲嘢系唔受你控制，你会惊噶嘛？咁你独自一个去面对呢啲压力，嗱，举个例，如果而家香港有其他人，其实有好多其他嘅人都有类似你咁嘅经历。我本书出咗之后，其实亦都有，我估计咧有好多人 send 个相片俾我啦。 嗯， 我都将啲相片转发俾你睇下，有冇见过啦？ 同你讲过有一个男仔，我系见过的。 是啊，那个男仔在广州的嘛。 是 啊。在广州的。 咁 其实他没有联络我，可能希望他有看到这个节目的时候他会联络我啦。最主要的那件事就是因为其实他太太 send 了相给我。咁他们两个都是广州人来。咁然后你就看了就说，哎，那个男仔见过，那个女仔没见过。那个男仔就在太空船上见过。是不是太空船啊？不是太空船。 不是，是在澳洲的。就是说 是 ,ok。 但不是那个人，是他在埋当中。 他在那个，总之你见过啦，在那个过程里面。 我都跟你讲过，我告诉你他是 很有亲切感，即是好像在一间公司，这个同事在第二个部门，我跟他不熟的，但我成日都见到他那种 feel。唯独是有一个 感觉。就是唯独这么久以来 send 那些相片给他看过。如果有其他的人有类似的经历，咁你会有个咩，即系一个忠告俾佢哋？可能佢同你一样经历好惊，你会觉得应该可以点样做，可以帮到佢哋咧？ 其实我觉得唔需要害怕咯， 嗯， 即系首先即系要冷静落嚟， 嗯， 去唔好惊住，即系揾翻一啲人可以去协助你，或者系 你揾边个可以协助到佢？即系你当日你揾我啦，我又知道你又揾过阿 Stan 啦，又揾过阿 Neil 啦，咁样几个都揾过啦，但系我哋其实协助唔到你乜嘢 嘅。其实都冇好难嘅，因为始终都系你自己一个人去承受，但系你要慢慢去感应咯。即系我觉得你又真系唔好怕去问佢哋问题咯。 嗯， 佢哋会俾翻个答案你咯。 嗯， 你又知可以係咁喎，因為我當日嘅過程亦都係咁，因為我即係我都唔知道究竟去揾邊個幫助，嗯、即係報警又冇可能。 嗯，咁如果有第舉個例啊，有個女仔聽完呢一集 MJ 十三。即我相信会有啊 ，send 个 email 过嚟。佢卓飞，我有一个同马小姐一样嘅经历，我好惊，我唔知点做。咁当然啦，我哋会尝试去核实佢嘅经历系咪真系发生过啦。即系经历多一次，可能求亦都噏噶咋，可能会都会安排催眠啦。咁 make sure 呢个女仔真系有一个 abduction 嘅 experience 啦。咁 我希望如果佢哋有咁嘅经历，佢首先揾咗你先咯。 吓， 系啊。咁你可能会同佢去评估或者系点样，睇下咪真系有咁嘅事发生。 嗯， 咁我觉得我唔介意去帮助佢哋咯，即系我可以同佢哋倾下咯。 嗯， 即系继续去，譬如令到佢唔惊唔惊，知道系发生一件嘅乜嘢事咁样。 嗯嗯， 但系你话好实质，去到时点样去帮助佢？ 其实就靠佢自己。 系唔系？会俾翻一啲正面嘅信息话俾你听，我其实嗰个过程可能会大约系咁咁咁，但系我觉得会唔同，每个个人都唔同。 即系因为个个人嘅任务都唔同。 你可以讲系任务唔同，亦都系每个人嗰、那个每个人都唔一样啦。譬如佢喺佢嘅能量上边咧，即系嗰个能量又唔一样啦，嗰、那个智力嗰方面咧，亦都唔一樣咯。咁可能就會有好多唔同嘅形式。 嗯， 就冇一個，即係話一個 特定嘅 procedure。 係啦，就冇一個。 首先就要點，跟住點，跟住冇嘅，個個都會唔同。 個個都會唔同，有啲可能淨係好驚好驚，咁佢捉咗上去，可能就要去攞佢啲卵子啊，或者精子啊，去整嗰啲 混種。 咁可能佢 攞完就冇嘢啦，放翻佢。 系啦，可能佢嘅情况 咁，嗰啲好 hurt 噶。 咁我又唔知道， 即系攞咗嚟配种嘅啫，配完种就抌翻你落嚟 嘅。但系我又觉得唔系呢，唔佢哋未必，即系嗱，佢哋会有咁嘅情况出现。但系 唔系你俾我咁，你俾我，如果你真系要带我上去。喂，咁你欣赏下我嘅功劳，你俾啲信息我，俾啲即系好似你咁样。 但系有啲人未必咁。 你明唔明啊？你俾啲信息我，等我去做嘢，或者系。有啲深奥啲有内涵啲嘅嘢，你纯粹上去， 你 攞我精子，攞个卵子，咁跟住配种嘅啫。 但系你 攞完跟住放翻你，你毫无内涵可言。 但系要睇翻你自己肯唔肯去面对。 嗯， 即可能有啲人就话好惊好惊，俾人捉完之后放翻走，但系可能佢亦都唔想去面对咧。 嗯， 即佢可能佢冇尝试去同你接触。 你意思是说他们的 mind 根本未 ready 去接收好像你这样接收这些信息？ 其实他要你自愿的嘛。 那 你当初都不自愿的？ 不自愿的，但是问题就是你喂他都没办法咯，他是这样搞你，你得个惊字你都没办法。那有些人可能继续就怕，或者去逃避，或者去怎样怎样，或者就是很难讲，或者狂喝酒，或者怎样避了他。但是这些情况依然发生，有些人就会很积极，就是说我要了解个情况，你肯唔肯去了解？ 你就系属于好积极嗰班。 即系你问题就系佢捉咗你，可能系咁样对你，但系你有冇话去尝试同佢沟通咧？咁但系佢捉你嘅情况系咪话好恐怖咧？咁我唔排除有啲即系 有其他人嘅经历， 有外星人系坏嘅，真系令到人类好恐怖。咁亦都有。 嗯、 其实在这个世界有很多不同种类的外星人的。 嗯。 咁即是我来讲我都接触了两种外星人。 两种。 是啦。 但你书入面不如这样讲，现在其实我们这一节就够钟了，我们下一节回来讲一讲，一回来就讲讲你接触到那两种外星人是什么物种，好吗？翻嚟第四节嘅 MJ 十三啦，咁如果咧俾个中谷所谓 所有嘅听众，如果你系听唔明正话讲嘅嘢咧，咁你而家咧应该停，就翻翻去开头再由头听过。因为如果你先前嗰啲听唔明咧，跟住落嚟嗰啲嘢咧，你都更加会听唔明嘅，因为都一啲相当深嘅一啲嘅资料嚟啊，即系又系嗰句明就明啦。正话休息之前，你讲咗一样嘢，就系话你到而家你接触咗两种唔同嘅外星人。咁我嗱，我都系而家先知道，因为中间 on and off 可能同你沟通，有一种就系个头好大嘅人样，即系人类样 humanoid， 但系明显唔系人嚟嘅，即系个比例啊。 其实系天龙星人嚟噶，我估。 你估？ 系啦，因为我睇网嗰度系咯，但系佢话多啲佢系卡列夫星。 系咩星啊？ 卡列夫星。 卡列夫星。 系啊。 嗯。 咁跟住。 你有冇查过呢、這个呢、這个星？ 有啊，查唔到。 查唔到嘅。 查唔到，但系我睇咗一啲嗰、那个，我去咗图书馆睇嗰啲星图啊。 嗯。 即系咩座系咩座啊？咩边度边度打边度嗰啲星嗰啲图，因为佢哋画过俾我睇。 嗯。 吓、啊，咁我佢哋就系天龙星附近里边嗰啲。 天狼星。 天狼星吓。吓、啊。嗰度附近嗰啲星图嗰啲嚟。 系。 系啦， 即系佢就系呢一个空间，呢、這个 physically 呢一个明唔明啊？即系我唔知啲听众明唔明，即系你知道外星人有啲可以喺由第二个重叠嘅空间嗰度嚟噶嘛？ 系啊，我哋嘅空间系不停重叠嘅。 系啦，咁但系佢系喺而家呢个空间， 佢唔系呢个空间，佢系喺天龙星嗰个空间。 即系我知道，但系即系都系同一个呢个宇宙啊嘛，同呢一个 level 嘅宇宙啊嘛，佢唔系话喺。另一个空间的另一层那里我们看不到的嘛，即是我们是如果我们有的技术是可以坐着飞船飞去那个星球，他们是在那里的嘛，是不是你意思是 即是人和是啦， 是啦，即是我用 physical 而家我是第三维度这个角度我是可以去到找到他们的嘛，即是不是说我要去跳到 第五维度才找到他的嘛，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我明白。 即是现在有些外星人，即是有些外星人找我们，有些是你唔知点揾到佢，即系佢可以嚟到第三个空间，即系我哋而家呢一个空间，呢、這个线性嘅空间嚟到呢度俾我哋睇到，但系我哋要揾佢揾唔到啊嘛，因为我哋去唔到另外一啲空间，我哋去唔到第四空间，我哋去唔到第五空间噶嘛，而家第五个维度噶嘛。 其实佢唔系真系落咗嚟呢个维度嘅，佢系只不过喺你哋个量子嗰个空间嗰个重叠位嗰度，去俾去睇你嘅嘢，去接触嘅就大家。即系佢唔系实际，即系入咗你嗰个三维嗰个世界，即系我哋呢个世界。 咁同鬼有咩分别咧？ 冇分别噶喎。如果你要严格上嚟讲，只不过大家空间唔同啫嘛。即系等于我哋点解唔系重叠啫？即系话喺海里边，海豚喺海，我哋喺陆地，但系我哋可以跳入个海度，海豚唔可以上嚟，我可能上嚟一阵。 咁但系你海你海同埋你个而家我哋呢个空气入边，都系喺同呢一个空间嘅宇宙，都喺第三维度嗰度噶嘛。但系我而家讲紧就系话嗰啲外星人，其实系你喺天狼星嗰班系第三维度，定系喺其他嘅空间？我哋 其他维度 嘅，喺其他维度，即系我哋而家坐只飞船几叻都几快都去到嗰度，系揾佢哋唔到嘅， 揾唔到。 但系佢哋系喺嗰个位置， 系啦，喺嗰个位置，即系佢哋，我谂佢系话俾我听佢个星体嗰样嘢。但系你话佢系咪真系喺嗰粒星里面住咧？我谂 未必。O K， 咁有真系有唔同。 咁呢种就系你讲话人样，不过佢哋样嘅比例结构就同我哋正常地球人就唔同。 个头长一啲。 系。咁除咗呢种外星人，你仲有接触咩物种？Reptilian 系啦，即系人就奸嘅， 奸嘅， 即系我觉得系奸咯，因为 但系你成日都不停都同我讲话冇分中同奸噶， 其实冇嘅，不过问题佢嗰样嘢就系喺 佢样衰啲， 唔系喺佢嗰个文化里边，佢哋系其实佢同人系好似 个侵略性， 个侵略性好似，同埋佢就会其实佢唔系好高嗰个维度嘅生物嚟， 嗯。 咁其实同我哋 接近 系啦，咁佢点讲？佢会系即系，其实佢会就系话，譬如我有同卡利夫星人有接触，咁其实可能某一部分你开咗， 即係你接觸到你開咗， 嗯， 即係個蟲果體開咗，咁你可以接觸到，咁佢哋就會，其實佢哋好多 蟲果體就係呢度， 係啦，即係好多唔同嘅外星人，佢哋會有嗰個能力去同你唔同嗰、那個，即係其實可以能量飛雲字咁樣啦去接觸啦，咁其實即係人都會嘅，咁佢會 feel 到，咦、哎、呢、這個人開咗嘅喎，即係話咦佢哋可以同你接觸，好方便。 咁佢同你蜥蜴人同你接触系点样？个接触系点？ 佢冇啊，其实我系唔开心嘅，即系我有打个电话俾，我怀疑自己俾人强奸咗。 嗯， 系， 嗯。 咁佢哋要嘅嘢就即系学你话斋，佢真系可能攞咗你啲卵子， 嗯， 就算啦。 嗯。 但系喺佢哋嗰个法则就系话，譬如我同呢一个加尔夫星嘅人接触。同呢、這个即系人接触、 嗯， 但系佢哋唔可以大家干扰对方。 嗯， 吓、啊，即系你有理我，咁但系我又冇得抗拒。 嗯， 咁佢又贪方便喺你。 咁但系咪好矛盾咯、啊？你先前都讲过话，其实你可以。即嗱，我当吓成件事一个接触，唔同嘅物种接触你啦。咁当佢哋都系属于呢个，即系夸张啲去讲一个叫做。 佢哋有 federal galactic federal 咁样嘅， 但系佢哋有唔同嘅文明、唔同嘅文化。 但系佢哋都讲紧一样嘢，就系有个即系、就是、你可以要求噶嘛？ 唔得，即系唔得，佢唔会听 我。哦， 佢哋有唔同嘅文化，有唔同嘅文明。 即系部分嘅外星人，你可以同佢讲数嘅。 系啦，可因为佢哋会嗰个文明程度会高啲，咁又可以同佢讲话，诶、哎，我唔想，咁佢哋会有你嗰个意愿， 嗯， 去。 蜥蜴人就唔会， 蜥蜴人 不会，你系好清晰地，你同佢哋同蜥蜴人系有个接触嘅， 有， 系 因为系又系图片嚟， 图片嚟嘅， 因为佢我怀疑我系俾人强奸咗嘅，即系佢系焗咗落我个身度，我感觉系唔好， 嗯， 咁我嘅意识系， 即系有一个影像替代呢样嘢， 系完全系一只蜥蜴人， 吓，你形唔形容一下佢个样系点？ 咪绿啡绿色。即是绿黑色的墨绿色的， 好像我们看戏那些看 蜥蜴人， 看那些科幻片或者那些相片，整个样子是整条颜色这样，好害怕， 但是那时候我是没办法有任何的意识，我只看到这样东西是一声见到，还有顶回那个意识，我知道是发生这样的事。 问多一个问题，是很清晰地分到肯定不是发梦， 不是发梦，因为是又是影像来的， 但是很清晰地知道那些影像是真实的影像， 真实，那我很害怕很担心， 但是那些影像是以第三身影埋来，见到你见到自己好像看戏那样，见到你自己睡在那里，跟着有一只蜥蜴人伏在你上高，定是你是用你自己的第一身看到一只很近的蜥蜴人在那里砸着你呢？ 是第一身来的，他就在我背脊，咁我意识到系做紧一啲嘢，但我系 唔开心嘅， 唔开心，但系我唔知佢做乜，咁我又怀疑佢呢样， 所以你怀疑佢 系啦， 系侵犯你啫， 系啦，怀疑过嘅，咁我亦都有同即系加尔夫星人，即系佢哋有阵时会俾信息我，咁我亦都有问过你一问题，点解你唔阻止佢？但系佢哋有一个法则就系我唔可以阻止其他物种。咁而佢哋喺佢哋嘅立场就系、是，当佢唔带俾你有身体上或者精神上嘅痛苦，佢哋系唔觉得对你有伤害。 咁都唔系精神上嘅痛苦，你而家讲紧如果真嘅话系你俾人侵犯，你仲要连报警都报唔到。 系，但系你 我你行下街俾人侵犯非礼你咁就算啦吓，或者俾个你搭车有人搭下你膊头。你都仲可以报警，跟住仲有人揼佢啊，系咪先？拍埋片上埋 YouTube 都仲得啦。但系你而家讲紧你 系 俾个外星人侵犯，你点报警？咁你仲点可以话冇一个精神上高嘅？ 因为你唔 伤害 啊，你唔会 feel 到嗰种痛苦，你会知发生咩事，但系你冇实际嘅感觉。 嗯， 即系佢哋觉得咁样就 OK 啦 ，OK 噶啦， 接受到啦。 我冇带俾你有任何嘅好严重嘅伤害。 嗯， 佢又同你，我唔知系咪话即系嗰头会十你，跟住你乜都唔记得啦，我唔清楚系。 嗰啲就睇Man in Black， 即系佢咁，但系我觉得唔系咯，因为佢唔俾你知，或者系佢系 要你即短片，咁但係我唔知係咪始終有個影像係你當時係接觸緊，咁你始終人好似放緊機咁睇完啲嘢會記喺腦度。 即系你有冇啲有冇一刻系好 hurt 咧？觉得 有嗰阵时我真系同埋我好嬲，咁我亦都同佢哋投诉，就点解你唔帮我？点解你有个睇住我死但系佢哋话冇办法可以帮到。 我问一个问题咧，如果嗰个唔系蜥蜴人，如果嗰个系一啲 Nordic， 即系嗰啲好靓仔嗰啲金发嗰啲咧，你会唔会冇咁 hurt 咧？其实 都系一样。 都系唔关佢个样事， 唔关样事，因为佢其实 你又好认真去答，我本来都谂住 get 你嘅，我谂住你会话喂咁我唔同啊，咁啊点知你真系， 因为其实佢哋就算系卡利夫星人嗰度都好啦，佢哋都会俾好多嘅测试你，其实佢哋可能会同你做多一啲嘅 test， 不论心理或者你个人嘅情绪同埋你个人嘅性格，佢哋会不停去做 test。 你试过啦？ 试过，佢哋都俾一啲好靓仔俾我睇，即 系 有性嘅画面， 系 啦，佢会睇你会唔会加入啊？ 即系睇你好多嘅你嘅反应啊？ 系啦，咁我系会走嘅，我系惊嘅，咁我会知道呢样嘢，你唔系咁，咁你话即系人系，佢亦都有带过我去佢哋嗰个维度嗰度，系啊，但系。去他们的维度你是要需要有 他抽你的意识，但是他要放你入一个蜥蜴人的身体里面，你才可以 去到即是阿凡达这样， 是啊， 好像在阿凡达， 但是我也都是一个又是一个意识片段，就是他们的维度是没有那么高级，他们跟着带了我一个广场，他们应该是开会，跟住然后我见到有好多蜥蜴人啦，咁亦都佢哋亦都俾即系好多 test 啦，又即系试你啊，跟住又即系抗拒你啊，因为佢哋其实我谂佢哋会知道你唔系蜥蜴人，只不过你系有第二意识入咗去啲嘢。咁我同你讲过话，佢哋譬如带咗我喺一个广场度，跟住我又觉得好奇怪，呢个广场系咩地方咧？咁跟住我话咦，你哋好多人喎、咁我亦都。喺度谂，咦？呢度会唔会有斋食噶？ 咁咧， 佢就即刻一嘢剥落我头颅。 即系你当时个，如果根据你嘅形容，你当时个身体应该系一个蜥蜴人嘅身体。咁你问啲咁 high 嘅问题，梗系知你唔系。 跟住唔系嗰个系应该系同我一齐嘅。咁佢就好大力剥落我头。 同你一齐系咩意思？ 即是他带我去这个维度度睇，咁跟住然后扑落我头度啊，唔好谂埋啲咁嘅嘢咁样，跟住我就好痛，跟住摸我会发觉原来自己有计， 有个咩啊？ 有个蜥蜴嗰啲计， 咁、okay、 我先知道原来我个身体系喺第二个身体先去到佢哋嘅位置。 问多一个问题，呢、這、一个咁嘅经历系影像翻嚟啊，定系你而家嘅记忆有呢个记忆？ 系影像喺我瞓醒觉飞翻嚟。 你会不会有将这个经历跟其他人讲，会不会有一些人会告诉你，其实你睡醒觉跟着你的幻觉或者你的感觉突然间在你不清醒或者你刚刚由沉睡去到清醒的阶段的时候突然间一些 pop 出来的讯息来的，不是真实的，你会怎么看呢？ 不是真实的，但又不是真的痛的我又冇办法可以解释到呢样嘢，其实好多嘢都解释唔到。 即系其实正如你就系讲嗰样嘢，又系话饮水你颈渴，你冇办法形容到俾我听。 或者我依家饮咗杯水落咗，我啲水落咗我肚里边， 好舒服啊！ 好舒服，亦都话唔到俾你听，因为其实好多嘢系喺意识上边系一种能量，根本好难去会俾到你。可能你会可能打部机去 check 可以 check 到。但是我没办法形容给你听，即等于好像说那种周围的能量，譬如你去到个心里有伤心，那些这样的能量我怎样告诉你听，是当时的，只有当时的能量在这里。 你现在去到现在都时间差不多了，还有十多分钟。 由你当初完全唔肯公开你系一个同外星人有接触，我最记得就系话你讲过一样嘢好笑，就系、是、即系我上完 Big Bang 讲咗你呢个 case， 跟住你翻到屋企有人问你咁样，讲唔讲得噶呢个呢件事？讲得嘅， 我家姐唔 会 听 呢啲，佢唔会听，吹死咯！佢听咪死咁，跟住即系由你当初你唔想俾人听，唔想俾人知道，到你而家虽然而家你都即系坚持都系要唔好见样啊。 其实我依家都系唔想俾人知道，但系问题就系我唔想俾人知系唔想俾人知 道。你 系 边个？ 我系边个 嘅？但系你想俾人知道里边嘅内容？ 系，因为我想等大家知道嗰个信息系点样，即系你依家生活喺地球嗰个真相系点样？ 嗯、 因为其实好多，如果你系阴谋论咁讲，我哋可以好多嘢俾人控制紧咯。 嗯， 即系你哋嗰、那个，即系成日好多人讲你个文明点样进步，但系有啲人系刻意将呢啲嘢去揞住，等你哋唔可以进步咯。 个目的系咩咧？ 控制你哋咯，从中得到利益咯。 嗯， 或者 即系我哋越进步，佢就越控制唔到我哋啦。 都市就不是控制啦，如果你是进步的时候、 嗯、 即是 向一个高度的文明的时候就不再控制、 嗯、 即是大家会可能互相关怀、啊 嗯、 即是已经个世界都不同，可能到时你 不需要为即争名逐利，也都不需要这样。我见到的不是这样、 嗯、 即我见到第二个维度的人不是这样，他们的世界是比较和平一点、 嗯、 他们会知道去想怎样可以大家生活再好一点，怎样大家会有进步、 嗯、 去关心大家，大家可以互相依赖、 嗯、 去继续生存，为自己的生存，为自己的星球去打算、 嗯、 而不是很自私地样我立下的东西你没有，不是这种咯。 嗯咁但系呢个都系好难去发生喎。你喺你嘅感觉入边，或者你嘅睇法入边，你觉得唔好讲多啦，就系讲我同你嘅有生之年啦。即系当然啦，如果你话录完呢集节目，跟住卓飞落街，跟住俾嘅车撞死咗，咁样冇得讲。正常当我哋有仲有四十年， 嗯， 你觉得我哋会唔会见到有咁嘅一日出现？ 我谂未必见到。但是 再多四十年 呢，其实是好其实这个你是没得估计的，因为要看你们每个人去不会去做的。其实 即如果很努力，突然间当这集节目出了街，跟着看完人很努力去改善自己，去用个正面一点或者有爱的生活去生活下去，可能过一两年就已经看到了。 但是你、哦、如果你这样当然会，但是你要明白在我们现实生活里面，我们会有很多的不同控制的领域的嘛。现在在经济上已经很多人可能要控制你，你都要 很辛苦去打工啊才有饭吃啊这样。 嗯， 即你有很多 这个是经济上高的控制啦，另外还有呢 精神上的控制啦， 例如 或者要俾好多嘢你去，即系譬如打机啊、睇电视啊，用好多不同嘅引诱，等你唔再关心你身边所发生嘅嘢。 嗯。 咁你当你唔关心你身边所发生嘅嘢，你有啲嘢或者大家又唔沟通，你啲科技或者科学，你都唔会关心你自己身边嘅嘢，又点样进步咧？即系喺精神上系呢一样嘢啦。 嗯。 系啊，喺实质上可能会有啲政权。 嗯、 就去控制你 教育宗教 教育或者宗教，但你会发觉现在的政治那方面呢其实是瓦解的，即是很多东西已经 政现在的政治上高这个政府即是瓦解的， 即是每一个国 每一个范畴， 是每一个范畴，譬如可能很多年之前可能你有两个家有两个家，当互联网有了之后我们大家可以沟通，跟住然后嚟紧我会发觉你又要民主，你又要点，你又要咁，咁跟住可能已经系有啲嘢系逐步慢慢喺度改变紧， 嗯， 但系系唔可以急咯， 嗯， 但系即系有一样嘢就系当你每个人都有呢一种方向， 或者你知道呢个真相，唔俾人控制你。当然可能未必可以咁容易可以摆脱啦，但系当你一代一代嘅人慢慢知道嘅时候，咁你就会慢慢一路改变。到时佢想控制你，亦都唔能够咯，系啦。 嗯。 咁但系你话其实佢哋外星人背后嗰个目的，其实佢哋有一部分嘅外星人系真系想帮地球。 嗯。咁而家。即是捉你上去，即是第一班你讲话 卡里夫星系， 系 他们 是想帮， 系啦，帮地球人。 点解咧？即系我问一个很低能的问题，我用一个地球人的角度去问，点解即你第一， 我做咩要帮你？ 成个宇宙咁多，即如果我哋信嘅话，成个宇宙都是有智慧的生物，我点解个都唔帮？我偏要咗嚟帮你地球人呢？另外，我嚟到地球。咁多动物都唔帮，点解我偏要帮你地球嘅呢种叫人类嘅嘢咧？点解我唔帮下啲鲨鱼？我唔帮下啲猫？唔帮下啲狗？唔帮下啲海豚咧？海豚都同佢哋有一个好紧密嘅接触噶。有冇答案俾过你咧？呢一类型咁，你有冇问过佢哋咁样嘅？ 有，有问过嘅，因为最主要我哋都系呢个银河系里边啦。 嗯， 即系如果我哋嘅毁灭对佢哋都有影响。因为譬如可能 而又唯一得人类可以毁灭呢个地球嘅啫， 系啦，因为我哋真系喺屋企放火， 嗯， 我哋攞啲核武无端端即系就算好似以前咁，即系原子弹，喂，你做咩烧自己间屋？即系其实系好恐怖一回事，佢哋会好惊，因为惊喂你有啲嘢佢哋亦都冇办法可以预计。 嗯，如果正常 你烧咗自己个星球， 我毁又毁灭咗我间屋啫，咁关你咩事啊？ 咁成个系互相联系噶嘛？ 互相联系的意思是， 银河系系成个互相连结噶嘛？ 系能量上高互相连结，定系物理上高？ 物理、能量各方面都有。 嗯， 系啦，同埋佢冇一个星球可以系好独立咁样话，我唔需要靠其他嘢自己好自给自足嘅。佢哋有一啲系都需要地球度攞能量， 嗯， 但系好少， 嗯。 也 即系而家我哋嘅概念就系而家科学家俾我哋概念就我哋地球就系地球咯， 系啊， 系嘛？我哋嘅水、我哋嘅空气都系地球入边嘅啫嘛，我唔关火星事噶。 系啊，但系佢哋 火星唔影响到我噶嘛？ 系啊，但系我哋会影响到人啊嘛。 嗯， 但系你觉得点解火星唔会影响到你呢？因为其实佢哋亦都会，譬如话咩有陨石撞地球，佢点解唔会影响到你？ 嗯。 佢可能其他第二啲星体有问题，唔代表我哋冇问题，只不过你系唔知嘅啫。 即系如果火星爆，可能佢个震动波或者系佢个能量， 系啊， 会摧毁到地球。 或者你睇到苏联嗰个陨石跌咗落嚟，都有伤亡影响啦。其实唔代表系冇嘅。 嗯， 系啊。咁你变咗就系话，你佢哋呢一样嘢，佢哋要维持。因为在他们那个那么多个星球，他们有个联邦那个政府，即是我简称是星政府，他们会有一个就是要维系这个银河系的，即是不要改变，不要让他们有些什么毁灭发生这样。所以他会觉得你很危险，你的那个文明程度不够，他们会觉得要在旁边帮助你们。 嗯， 你唔可以咁样，你影响到佢，因为 嗯， 咁第二个就系话，佢哋亦都有，即系如果你咁计啊，系冇改变我哋基因系有 改变咗你嘅基因，定系改变咗我哋人类基因？ 人类基因 系 有。 咁呢个改变系边班人做嘅？ 唔知我又 嗯， 即系我又冇问过嘅，边班人做啊？咁样又冇讲喎。即系我冇问过呢个问题，咁但系佢哋系有呢、這个有讲过咯， 嗯，佢哋例如佢即系所谓讲，佢都系心电感应或者系俾图片去俾影像你睇啊，咁其实佢所谓改变即系咩咧？系咪好似我哋所讲，佢就捉以前嘅猿猴，我改变变成我哋已经系现代人抌翻落嚟，等我哋继续生长到而家，定系啊中间嗰个改变系纯粹就系、是？抽咗你个人上去，改变咗你 DNA 抌翻落嚟咁。 唔系嘅，系一路其实 其實係嗰、那個太空嗰度咧，即係亦都會係嗰個能量一路改變，咁你一路改變，咁佢哋亦都會協助你改變。 即係唔使 physical 嚟捉你上去， 唔使 擰粒螺絲。按一按你的月度，然後放回來，不是這樣。 因為其實是一路它自然去影響的。 整個 frequency 改變。 是。 整個範圍的，整個地球的 frequency 改變。 是。即譬如你會發覺我這一代的人比這一代的人聰明，或者是在身體上面有改變。即譬如好像之前那些人營養好了，那些人高大了。即類似咁樣嘅啫嘛，但係佢哋講改變唔係話實際我捉你上去改你第幾條第幾條 DNA，而係佢哋一路以嚟慢慢去進化嗰、那個星球，亦都即係嗰個銀河係嗰個天文史一路改變，你咪一路跟住改變。 呢、這個改變係一路安高榮緊，一路都會繼續落去。 佢哋亦都係經歷同一樣嘢， 即其他物種都係經歷緊。 即嗰個真相嗰、那個過程係咁樣。即一路系咁改变，即等于话可能有啲生物可能以前系有嘅，一路咁样去改变， 过唔到啦， 过唔到就 绝种啦。 咁如果有啲系一路进化啦，或者佢可能进化得好完备，就会停落嚟啦，咁但系你话有好多唔同嘅就系，譬如你话动物还动物，我哋都有另外一个物种咯， 因为即系我唔明呢句，我唔明即系动物嘅进化同我哋会唔同咧？ 系因为喺你嗰个 DNA 结构里边已经系唔一样噶嘛。系咯。 即系你讲我哋嘅智慧同动物嘅智慧啊，定系讲紧 我哋 认知 系啦吓。咁你唔一样噶嘛？你嘅 DNA 本身嘅个设计已经唔一样。咁但系你话嗰，如果你要追溯到问题系。咦，咁點解我哋會個 DNA 會同其他動物一樣咧？咁呢個真係係有個大設計度。 有個咩啊？ 有個大設計，即係可能真係有神啊！如果你要咁計。 嚇！但係嗰班神其實係咪講？如果你就咁講，佢哋本身係有份參與改造我哋 DNA， 咁即係佢哋就係我哋講緊嘅神咯。 嚇！可以咁講啦，我亦都懷疑係咪外星人。 係。 但係佢哋又冇，我又覺得。又未必一定是完全是外星人的，即是外星人有很多种，你怎样 去分一个外星，这个什么外星人，那个什么外星人，其实我觉得又没什么怎样分，即可能是一个高龄，我觉得。 即其实现在我们讲到来到现在的节目差不多够钟，其实我们是很难去分辨得到，很清晰划分到究竟我们现在接触或者你接触着你過去接觸過的物種究竟是什 麼？不是，如果你這樣計算外星人，他都會覺得我們是外星人， 是啊， 因為不是他那個圍堵嘛， 是，是不是？但是即不是我們大家一般的理解，就是他由哪個星球那裡坐飛船 VVVVV 飛到來，不是這樣的嘛。其實是很多過去的報告或者過去阿 Neil 講的都是，其實那個位置是 很含糊的，即你不可以咩叫外星人？即系你严格嚟讲，如果根据嗰个理论嚟讲，我哋人类都系外星人嚟噶。 系，其实系。 即系我哋都系佢哋带落嚟呢度噶嘛。即系如果相信呢批学说嘅话，咁我哋唔系喺呢度自然生长噶嘛。如果相信呢批学说嘅时候，其实蜥蜴人喺呢个地球嘅历史仲长过我哋噶嘛，所以我哋先至系外星人嚟噶嘛。对呢批学说嘅人去讲嘅话， 其实咧，我觉得系有好多嘅学说，即系好多嘅学说嘅，即系。其实每一样的学说都有它不一样的东西，但我觉得 即是有冲突， 是的，有冲突，有时候有些有冲突，有些没有冲突的，但我觉得没有说哪一方面对，但我觉得是大家衔接的位置，我觉得是可信的，但有些不衔接的你就当参考咯。 OK， 我问多你一个很终极的问题，你so far这么久以来你接触了就是两班外星人，真正有给资讯你的都是你就是说那班 卡列夫星， 系啦，嗰个卡列夫星人啊，你有冇觉得会唔会有个谂法啦？呢个好个人嘅谂法，有冇觉得系其实佢哋俾咗一啲你佢哋想你知嘅信息俾你？ 系啊，完全。 但系有冇一啲信息系佢唔想俾你知，佢唔会俾你？ 系。 咁你会唔会某程度上惊俾佢哋利用咗你咧？ 会有咁嘅担心，呢个曾经亦都系我嘅，即系有 日有諗過嘅諗法。咁但係我會，你會去分析，就係話呢樣嘢對你有幾多傷害咧？嗰、 那 個信息係咪正唔正面咧？ 嗯。 咁如果你覺得係唔即係唔正面嘅，咁呢個梗係有問題啦。 有冇試過？ 冇。 冇試過。 係。 收翻俾你嘅信息都係好正面啊。 好正面嘅。 好 positive。 咁譬如好似就算蜥蜴人咁，佢唔会有任何信息俾你。 佢只系当你系一只动物。 诶，我觉得会系佢会带你睇睇下你会唔会肯同佢沟通啦、啊。咁跟住可能我嘅可能已经惯咗或者点样啦，我肯同佢哋沟通，佢会俾我睇佢哋嘅维度嘅嘢，但系佢唔会有任何信息俾你。 嗯，即系纯粹带你行下街。 系啊，你睇下嗱，我哋嘅广场点。 是 我哋就会开会，就系、 是、 咁。但系佢其实佢哋个位度同我哋好接近。 但系你有冇觉得佢当你系动物咧？即系等于我哋求其噏当我哋带只狗，我哋唔会即系只狗都会嘅，都会同佢倾下偈嘅。即系咁样蜥蜴人对你咪仲惨过对动物，即系佢咁带你去嗰度睇嘅啫，佢唔会同你倾下偈。嗱，我哋去嗰度睇下，等你冇咁惊啦。咁 冇啊，冇噶。佢真系纯粹带你睇，同埋佢当时有受到好多攻击嘅。 嗯， 系啊，我都同你讲过，我直头系唔得啊，好辛苦，我要自杀，我顶唔顺我要走咁样。 嗯， 跟住求其拿起支嘢就怼。 嗯， 咁啊知道嗰支嘢系唔有得就怼，系自杀。跟住然后即刻一声翻嚟咁样。 嗯。嗯。 会唔会好威猛？ 混又好混啊，但系， 但系佢系好攻击性嘅，佢哋嗰个民族， 嗯， 即系佢 好 aggressive 嘅， 系啦，即系好有唔好对我都唔好，譬如 即系你唔舒服嘅， 唔舒服噶，譬如我喺嗰个围度见到一个女人，佢系蜥蜴人样嚟，即系蜥蜴人，但系 你知道佢系女人， 女嘅蜥蜴人， 你 feel 到定系睇到佢身形，定系佢都会。 佢有个身形系着紧一啲女性嘅装扮， 但系佢都系有胸啊咁样嘅。 我冇喎，但系佢系着女装衫， 系， 但系就系女仔咯，总之。 总之你 feel 到女仔啦，睇唔到嘅。 系啦，但系我见佢着都有着衫嘅，同咁样，但系只不过系蜥蜴人着件衫咁样。 咁都几恐怖嘅一件事。 系，咁但系我见佢咁又冇嘢，因为其实即系我见到佢系凶我啊，直头。即系直头系好唔礼貌咁样，即系去恐叫咧，即系即嗰啲咧，去吓我，咁我好唔开心。 嗯， 即系有好多呢啲好离奇嘅嘢，咁我顶唔到。 嗯， 即系我系好唔开心，要即刻走。 嗯， 但系我唔。其实我又不是很明白为什么他要带我去看这样东西。 嗯。 但我不清楚他是究竟想令我明白到在这可能他是想我知道在这个宇宙里面有很多不同的文化。 嗯。 的文明程度也都不同，有些低过你或者有些高过你。那可能 在你的社会也都现在发生着。 嗯， 咁但系系咪话你去逃避就得咧？唔系，咁其实你应该就系去大家去融合啊，或者系点样帮助佢哋去 upgrade 或者点样？因为其实如果你喺嗰个情况就系好多唔同噶嘛，即系好多文明系唔一样噶嘛，咁你净系可以同高文明相处，你同低嗰啲又相处唔到。 嗯， 咁你到最后你点样入去咧？你怎样可以入到这个大家庭呢？ 嗯， 那就是说你低 你高低你都相处得到。 是啦，你低的你又排斥人 家。嗯，那你就不够资格入去那个。 是啦是啦。 那个 group 入面啦。 是啊，那我们怎样去融合你呢？那如果你是低的又即等于卡尔夫星人，你低过他，他又融合到你。 嗯。 那你也都可以学习怎样去融合其他星体或者低过你的程度的。咁你先可以同人哋相处先得噶。 嗯嗯嗯。 咁咪好乱咯，系咪？ 系啊。 系啊，如果唔系个世界好乱。咁一路以嚟人，即系人类唔可以入，就系因为你冇办法 去接受其他。 系啦、啊。 就算你人类同人类自己，你都冇办法去接受。 即系好似正话我都话，即系见到一啲好慢嗰啲人咧，会好猛啊。 系啦，譬如喺种族上边，你都会系好多唔同嘅种族都解上嚟啦。 嗯。 種族人即係種 族啊，膚色啊， 宗教都係啦，但宗教向人向善嘅，都搞到一鑊粥咁樣，都會咁咯。 成日打仗啊，又就算唔好講宗教，甚至你可能個膚色啊、取向啊，即係個性取向啊，好多都仲有一個排斥啊，或者係一個即係一個叫咩 discrimination， 係 咯，即係會唔相容到咯， 係。 咁但系如果你相容到之后，你先可以进步噶。 嗯。 咁如果你嗰个进步唔到，咁你咪就算你有科技有知识，你都系会行去毁灭嗰方面。 嗯。 其实依家就系话，你每一个人都有你嘅自由意志，你可以拣你行去好嗰边定去坏嗰边噶嘛，冇人可以控制你噶。 咁但系弊在而家个世界观 create 咗好多嘢，令到你哋偏向走去一啲。自私自利自我中心，即系好傲慢嘅。 有人喺度控制紧咯， 系咯， 系啦。但系 其实你哋系可以 改变，可以去转。但系你哋首先要明白到呢个方向咯，即系你起码要知道呢样嘢。 嗯。 点样系要为之？即系简单啲啊，你要知道咩系安全先得噶。 嗯。 你先可以做到。 嗯。嗱，我相信咧，马小姐你应该仲有好大量嘅资料。是可以即系同我哋分享，咁但系因为你嗰啲资料你都同我讲，死啦点讲咧，散收收或者呢度一忽，突然间佢又通灵。 因为好多唔同嘅资讯，即系因为如果你一讲嘅时候，可能要好多唔同范畴嘅嘢一起讲啊。 嗯， 因为好大量嘅资讯啦，因为可能你哋会好多问题会问嘅，喂，点样你点样去分呢啲维度嘅嘢啊？ 嗯。 怎样 DNA 那些东西你很难去解释。 嗯，不如这样吧，今集的节目我们来到这里、我们试一下看看，好像上次 Nell 都上过来，都有一集都是讲那些就是 Nordic， 就是那些欧洲人种的外星人他们的报告。不如这样讲，我们试一下看看讨论区那里会不会有些听众朋友觉得咦有些问题想问、想到的，可能同呢啲有關嘅，佢哋 po 上嚟個 forum 嗰度，好嘛？咁然之後佢哋 po 咗上嚟個 forum 之後，咁我哋睇翻有啲咩問題，我哋篩選一啲即係好有質素，即係唔好再問佢，即係突然間 send 個 message 嚟問，咁卡列夫星人食咩噶？咁呢啲咁低能嘅問題嘅，唔好答，你都答到嘅， 唔係淨係食生果。 哦，你都答到嘅，係啦，即係舉個例，如果有啲多啲一啲即係深入啲嘅問題，即係思考性啲嘅問題 send 入嚟。我哋睇下即系观众今集个反应点样，我哋要下次再安排你可唔可以就住嗰啲问题，你有答案嘅，深入啲去，同大家去解释下你所认知嘅嘢，因为即系嚟到而家呢一刻咧，你同我认识当初嗰个马小姐就已经完全唔系嗰个人嚟嘅。 唔系，因为其实你头先问我一个问题，我都冇问过。 嗯， 即系譬如你问我，即系嗰个我哋嘅 DNA 系咪俾人改咗，我哋系咪星球人，我真系唔知道。 嗯。 我都想问 翻 佢哋呢 个 问 题，系好唔好啊？ 好， 我哋咁样啦，我哋索性收集一啲问题，跟住睇下有咩方法我可以交俾你，好，你有机会再，你而家系可以随时 call 佢哋同你联络噶系嘛？即系你系可以主动 call 佢哋同你联络，定系我系被动噶？佢随时嚟就嚟啊！咁 唔系可以 call 佢哋嘅。但系你要 你而家讲紧好似话喂约嗰班友打麻雀啊，我可以 call 佢哋嘅， 可以 call 佢哋嘅，但系复唔复你一件事噶嘛？ 哦，佢会唔复你嘅可以？ 其实好少，通常都复嘅。但系问题你要好用心去谂一啲嘢，或者 create 一个喺脑里边 create 一样嘢俾佢。 嗯，哦，即系你我哋睇住嗰条问题。其实他是不明白的，你要翻译了做图像给他， 是啦是啦， 他们就会给你一个图像，你 或者 你再翻译出来， 或者是一个思想，你要想一样东西，即是你要想很多样的东西、去问他们问题， 嗯， 那他们就 会再给你一个信息来去答你， 但系通常呢啲答案咧就会系 模棱两可。 唔系，呢、這个唔系问题，而系你系即时接收到，你唔能够即刻可以 翻译翻出嚟，文字写翻出嚟，讲翻出嚟。 唔系，即系你唔系，我唔系 psychic 嗰啲啊，即系我唔系话好纯通灵嗰啲，有只嘢喺你侧边，我又讲俾你听咁样，咁你又讲翻俾人听咁样咁，唔系，佢系会俾啲思想你嘅。 你要自己消化的， 我要消化，即不是说他在旁边讲什么，跟着你就自己好像问米婆那样就讲出来这样给你。 有没有可能消化错误呢？get错意思讲错东西呢？你有没有这样的可能？ 我有想过也都有担心过，所以我会基本上是不会说怎么说，即刻有些很肯定的给我很实在的答案，即是定不是那些可以立 即答到。 是的，但譬如有些比较深奥的问题，譬如他答我，譬如我亦都问过一个问题，为什么譬如 Billy Meyer 啊，或者是James Park 啊，他们可以完全清醒， 拿上记忆回来， 他跟那些外星人接触，为什么我不可以呢？我亦都问过他这个问题。但是他说回给我听，每个人他们那个能力是不一样，即是他们那个能力怎么说，即是有些人很擅长跑步，有些人很擅长思考，每个人的能力不同，那有些事你是未必可以做到的。是的， 即是他们可以见到，他们可以记忆回来，就不代表你得， 是 很个人的。 是的，很个人的。那是譬如说有些人可以很直接见到 UFO 那些这样，但有些人是可能很远就看到，但是可能是譬如我需要我直头很想跟你近距离接触，可能你是未必得。因为始终大家其实真的在不同的维度那里。但是其实他即如果你要这样计，就是说你要在你那个 97% 里面那个 DNA 里面，你要即是他给你，你要开发了那个另外那些所谓垃圾 DNA 里面的能力，你才可以知道，即你才可以 feel 到或者看到。即我也都曾经问过这个问题。他们也都给我看过他们的 UFO 下来，但我看到的是幻灯片， 即是一张张相， 不是一张张相，而是我实际见到，真的见到他一只 UFO， 但是他是不清晰，他只是一个幻灯片机，也都未必是幻灯片，即可能以前那些很不掂那些录影机即是以前那些 搞搞搞 他，是的，那他就会出即是很闪啊闪啊，但你见到是一只 UFO， 因为他不在那个位置。可能亦都是我的能力未必有，你每个人那个能力不一样。 好，首先呢要测试一下我们的听众他们的能力呢，可不可以理解到 我相信有，其实我知道我们的讨论区里面呢有几位听众是很，我觉得他们挺 spiritual 的，即有些是香港的，有些是在外国的，但是即都是讲中文的，其实有一班是很思考性的听众是会真的去认真去思考一下你今天所讲的东西，即当然他 get 不 get 到另一件事啦，即很老实地说，你有些东西讲了我都 get 不到的。 有些时候我都觉得很乱，因为可能你如果要解释一件事是要很详细去慢慢才解释到那个情况，有很多是牵涉到一些科学的东西和一些物理的东西， 是你都解释不到的。 不是那些解释到，但是因为我始终不是读物理出身的嘛，我又不是科学家，即是可能他会给到个意识我是明白 了，但是你就 不知道怎么说，但是我没办法说给你听，他很实际怎样说给你听，所以就是说他要逼我去看很多书，我才可以明白到这件事。 明白，好，咁啦，听众朋友就自己思考，过晒钟㗎啦，其实已经。Anyway， 多谢你今日上嚟啦，多谢你咁耐以嚟㗎，我本书都写咗㗎，即係多谢你，即係将信任摆喺卓飞手上啦，将呢个个案即係公开出去啦，孤物论大家即係而家呢个电脑旁边嘅听众朋友睇完之后佢觉得係哇好坚啊，定係睇完之后超黐线嘅，即係唔紧要， 唔好信咁。 唔好信唔紧要嘅，其实唔紧要，因为 即正如你正话喺休息时间，你都同我讲咗，有啲嘢你系冇办法证实到嘅。 系，真系冇。 即系你只系可以，我话俾你听，我好口渴，你只系可以相信我好口渴，定系觉得我呃你？即系呢个 系 好个人嘅，你明唔明啊？啊，我好攰啊，我唔想行，我想搭的士。 但系你系咪真系好攰咧？ 系啦，即系你冇人知嘅，即系因为你唔系我啊嘛。咁正如一样，你就讲嗰种感觉。是你将你好实在的感觉讲出来，咁我信与唔信或者观众信与唔信系佢哋嘅取向，咁但系如果你相信或者你唔相信，其实都应该用少少时间去思考翻你所讲嗰啲嘢，究竟系有咩意思喺入边咧？那个意义系乜嘢咧？ 其实我又觉得你唔需要信我讲，我净系想你哋知道嗰个真相啫嘛。我真系想你净系知道，你关心你哋嘅地球，关心你哋自己身边嘅人。我净系想讲呢啲俾你听。 即系中间嗰啲嘢，你信与唔信？ 系我唔 care 嘅，但系我希望可以即系大家可以系进步，即系会更加好嘅。我哋系即系嗰啲我唔 care。 咁有机会你会再上嚟噶嘛？ 系会 系嘛？你仲会攞多啲信息？ 系啊，因为我又觉得即系我其实都好想你哋发问。即系好想啲观众去发问，或者你哋唔知嘅，你哋问啦。 好。 吓、啊，我有阵时候我亦都可能我系自己一个感，即系自己嘅感受，我唔知道出边嘅情况系点，即系你哋会系点样去睇法？ 嗯。即使有人留言话你系呃神骗鬼嘅，你 冇所谓，冇所谓，因为我又真系唔系话我要攞啲咩实际嘅得益。 系。 我又冇钱，跟住嘢乜都冇。 我连本书都好似未送俾你系嘛？ 系，你应承送俾我都冇。 所以我带咗嚟，我突然间谂系，好似我本书都未送俾你，我应承送本书。 因为我又觉得唔好即咁样计嘅，即系如果你个个好自私去咁样嘅，冇可能去完成一样嘢。 嗯， 即系有好多，譬如好似科学家或者一啲医护人员啊，佢哋未必一定系要啲咩报酬。 咁、 你先至可以 咩？好啦，其实我仲有好多问题喺个脑入边想问你，即系包括问你，咁你以前系咪个自私嘅人咧？你而家系咪即系经历咗呢件事改变？即系当然好多好多好多问题，其实一路倾偈嘅时候咧，系延续，因为每一次我同你讲电话咧，讲紧起码都三四个钟嘅。 系，同埋其实我都好乱，即系我其实想好讲好多嘢俾大家听。 系， 但系我唔知道应该点样讲。同埋我又唔知道你哋嗰、那个 想知啲乜， 系想知啲乜，或者个接受程度接唔接受到咧？喂，你系咪觉得即系话，你我有好多嘢唔明白，或者点样，我根本都唔知道你有乜？ 嗯， 啊，咁我想知道， 可唔可以搞个隐埋收埋你嘅研讨会咁样咧？吓， 点收？ 即系可能揾个屏风遮住你咁样，咁又系，但系咧就即系成班有兴趣想知嘅听众围埋一齐。跟住嚟一个研讨会，即系佢哋问问题咁，但系又唔知道你边个，其实几个几。 但系我又好得意喎，但系即系你都知啦，我有阵时候我有啲问题，我系要翻去问咗佢哋。 哦，系， 我先答得翻出嚟。 系，即系唔系一定有嘅，系啦， 唔系，即系我唔系直头真系嘥激啊嘛，即系我都成日觉得我自己唔系一个 好嘅 content 啲嘅，即系我唔系可以好似其他嗰啲 content 啲咁样，你问乜嘢即刻答到你哦。 系。 我要去翻问，我要佢哋解释俾我听，或者喺俾图俾你睇。 O K， 好啦，听众朋友就 send message 上嚟 forum 啦，咁啊个网址就喺前面呢度，我会摆翻出嚟噶啦。咁啊，今日多谢晒你啦，马小姐， 系嘛， 多谢晒你今日即系上嚟，即系咁勇敢上嚟啦吓，即系同大家分享嗰啲 需要做嘢嚟嘅。 系好。我哋今日到此为止啦，因为已经过晒时，但系我谂相信啲听众朋友应该都会理解，好嘛？咁啊，我啊跟住个，因为好笑啊嘛，我过美国，你就要同我讲话，希望我将 Area 51嗰站摆到最后， 系。 咁但系而家又话唔需要系嘛？即系 都唔需要啦，因为佢哋应该已经系改咗第二啲嘢，即系佢哋可能系， 即系原先就话我如果唔搬去后边咧，就有啲危险。 你会令到另外你哋接触嗰个外国人啊，即系俾料你哋或者系同你哋一齐 嘅外国人， 系啦，会佢想保护嘅人会有影响。 啊，我哋接触好几个外国人， 系啦， 唔知边个， 唔知边个，佢冇实际话俾我听，但系你会影响你其中一个，佢想保护嘅人。 而家就冇问题啦。 依家冇问题，因为佢都再冇俾个信息我，话要我不停打俾你， 一定要我改， 系一定要你改啊！我问你佢，咁但系佢应该会用咗第二啲方法去改啲呢样嘢。例如好似我最近话俾你听，佢哋系会因为嗰个叙利亚系嘛， 嗯， 就唔系话打仗嗰啲嘢，咁啊好似美国话要插手，又话要出兵，但系。外星人是已经是会是 做了嘢了，已经 是做了嘢去阻止， 是亲自 inmorph 落去阻止，但是你又讲过他不可以影响我们这个维度的事件，那怎么办？ 但是这个你会毁灭，会搞到那个系统嘛，即是我们银行系系统，我怎么知道这样的，但是他们的插手，我想他们的插手不是说直头走去 炸回你美军， 不 是 的，不是那些，而是他们插手，可能是一些其他里面的人去插手， 不知道是什么， 不知道他们又开会，但是开会的地方其实是地球下面。 什么叫地球下面？即是地底， 在地球的地底， 嗯， 就是很多人，什么人都有，其他星球的人都有，就是开会，那他们，他没有实际说给我听是怎样去阻止，但是他用心电感应，因为其实大把人，是一个会场，有很多人，咁跟住然后就是有一个人是盘坐盘腿坐，跟住用心灵感应去发信息俾我哋，就话俾佢听，我哋已经决定咗去介入呢件事，系暂缓，佢哋讲系暂缓呢件事。 嗯， 咁就其实依家就唔会再打字。 不会再打字的，暂时 hold 住。 暂缓系啦，咁佢话实际佢系咪真系话现身？ 咁会唔会打咧？跟住 诶，唔清楚嗱，佢哋系咪实际现身去真系同奥巴马倾咧？ 嗯，定系搵啲嘢影响佢咧？ 系啊，或者搵嘢影响佢，或者搵小灰人去又同佢交涉咧？ 系， 或者会唔会真系射咗啲弹头咧？ 系，唔知噶嘛？ 唔知，但系佢冇好详细话俾我听。 嗯， 系啦， 好，好。多谢晒，好嘛，咁我哋下个星期啦，继续 MJ 十三，我哋下次再见，可能都要等我翻咗嚟，喺美国翻咗嚟，我再揾你饮嘢倾偈，好嘛，好，多谢晒今日，系咁，拜拜。